華巴育的8年總理任期已經屆滿。法院受理案件，在審核巴育的任期時，他要暫停職務。根據2017年生效的憲法，總理任期不得多過8年。反對派同巴育的支持者對於任期應該幾時開始計算有不同意見。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下午的雷雨为本港多处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此外，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在下午4点台风洛克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偏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一和星期二渐转天晴，下星期中后期东风增强。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点，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222点，升56点，总成交金额8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24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78点，跌14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66.4，跌4.2。阿里巴巴77.95，升1；美团165.6，跌4.6；盈富基金17.89，升9仙；比亚迪股份194.4，跌6.4；友邦保险65.45，升8；京东集团198.6，跌3.4；中国平安39.2，升0.5；恒生中国企业59.98，升2.4；李宁60.1，跌4.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8.786，瑞士法郎8.042，澳元5.113，加元5.74，新西兰元4.496，欧元7.717。每百日元对港元5.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405。日经平均指数报25,937点，跌484点。港金报15,660元，升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9.79美元，卖出1,67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阿公角嘅交通意外清咗场，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另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慢线的意外都已经处理好，车龙有待消散。而在港岛方面，电车的电力故障已经整翻好了，东行线介乎基利文街至到雪厂街，同埋西行线介乎北打街至到基利文街的电车服务已经恢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是排到去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另外，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政府合处一段是挤塞的，车龙排到去海丰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是比较多车，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挤塞。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将军澳道挤塞，龙尾去到牛头角下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近太子道东油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这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公主道桥面近亚街老街。呈祥道荃湾方向近蝴蝶谷这一段慢车的龙尾排到龙翔道近观景台。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排到芜湖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这一段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城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的6:12，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6:1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 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大家好，我是马丁成。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如果人生的秋季呢，亦都是退休的季节。作为香港来讲，到底今天是秋收的季节呢，还是即将要退休的季节呢？大家想咯。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银行要我按条 link 去网站确认不转账， 政府部门打来话怀疑我犯了法，要按条 link 输入账户名和密码， 户口多了个收款人，要按这条 link 去网上银行处理。 银行是不会经短信或电邮的 link 而你登入网上银行或提供个人资料的。 金管局提提你，数码 key 睇紧啲，按 link 前要三思。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自由，言不自由，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星期五的晏昼五点十一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除了陈燕平之外，仲有李立峰喺度嘅。你好，李立峰。 你好。 啊，咁啊，而家温度咧就系摄氏25度，相对湿度咧95%嘅。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会系延续到今晚嘅7点钟嘅。嗱，李立峰过一段嘅即系呢几两个星期啦，其实咧有一个环保嘅工业嘅事件咧，都好引起咗社会嘅关注，就系、是、纸品回收厂啊，喵方喵喵咧，佢同科技园之间咧，一个即系租约嘅问题啦吓、嗯，因为咧系喵方喵喵佢哋就喺2018年嘅时候就申请咗回收基金啦，咁然之后咧就喺科技园啊就揾到元朗创新园嘅一幅土地，用短期租约方式咧就营运嘅。嗱，咁根据即系之前科技园嘅讲法啦，就话其实个租约咧都系去到2021年12月嘅一个短租约。咁但係由於喵方喵喵佢就話，即係似乎按佢哋嘅理解咧就唔係咁，咁因此咧到而家就話個租約咧要喺今年年底屆滿嘅時候咧就引起咗社會嘅好多討論啦嚇，咁啊連入嚟咧其實政府都相當之關注今次嘅事件嘅，咁喺尋晚咧就係科技園公司啦同埋環保署咧都分別出稿啊，就住事件咧嘅新發展作出交代啊，主要就係咧即係科技園公司咧会系将嗰个嘅厂房嘅用地啦，系续约咧系多一段时间，系延续到2023年嘅6月30号，即系咧喺今年年底之后咧就再额外咧宽限多6个月啦吓。咁、但系咧佢哋都形容呢、這个会系一个即系最后嘅方案啦吓咁样。咁同埋咧亦都环保署嗰度亦都指出咧，就系佢哋会继续啊同喵方喵喵嘅公司咧，即系资讯机密处理有限公司咧，系保持联络同埋尽力提供协助啦。咁会系帮佢哋睇下仲有冇其他可供回收业使用，并且会公开招标嘅短期租约用地啦，会提供资料俾佢哋啦，同埋 亦都話咧，如果現有嘅廢紙回收廠房如果有空間咧，增加啲器材咧，亦都可以咧將個紙包飲品盒咧就做成紙張嘅。咁而佢哋都會係安排承辦商咧嚇，即係去處理咧而家嗰個紙包飲品盒咧嘅安排。 係啊，咁就成個爭議都涉及好多層面，涉及好多嘢嘅。咁一方面就係一個科技園同埋一個嘅，你可以話係一個即係租户嘅之間嘅一個嘅爭論啦。咁究竟其實入邊咁好多時喺呢種即係爭議入邊，可能都會大家雙方都會有少少羅生門味道噶啦，好難免即係大家講嘅究竟過去咁多年嚟即係嗰啲嘅，譬如啲商議啊，啲大家嘅互相嘅所謂 common understanding， 其實有啲乜嘢嘢咧？咁呢個一方面啦。咁另外一方面就因為真係涉及到即係個環保嘅工作，咁就係即係如果而家喵方喵喵佢可能即係如果真係要即係喺一段時間之後會可能會至少暫停營運嘅話，咁亦都係即係佢係香港少數甚至可能係唯一一間即係做紙品回收，即係喺目前為止啊咁嘅情況之下咧， 飲品盒回收 咁究竟即係會唔會影響到嗰個嘅即係推動回收個工作，或推動即係市民即係參與回收嗰樣嘢，會唔會都有影響咧？咁另外亦都會中間亦都會帶出個問題，就話哦，如果科技園係或者即係香港係用呢啲即係短期租約嘅方式去幫去即係俾呢啲即係唔同嘅廠商營運嘅話，咁其實短期租約本身係唔係一個即係合適嘅做法去即係呢個唔係話淨係科技園問題啦，而係講緊如果係要即係吸引一啲人去參與一啲譬如一啲環保嘅工作去做一啲嘅所謂生意，其實就係同環保有關嘅。咁如果你只係好多時係要用呢啲短期租約去做嘅話，會唔會個保障其實係？好似有少少不足咧，會唔會係影響咗大家參與呢種嘅生意、做呢種生意嘅意欲咧？咁呢度其實個成個議題都有好幾個層面。 咁當然啦，即係我哋都知道咧，喺2025年啊，喺環保園咧會有一間大型嘅紙張廠咧投產啊。咁但係終究即係由2023年嘅6月30日咧，去到2025年咧，中間都有一段嘅空窗期嘅。咁究竟咧喺呢段期間嗰啲嘅紙品盒嘅回收嘅處理會係點樣咧？係咪真係可以做到無縫嘅交接咧？嗱，電話號碼1872311啦，大家亦都可以打電話嚟咧同我哋傾傾嘅。因为亦都有一啲嘅业界人士就讲，而家有啲市民咧已经养成咗嗰个纸包饮品盒咧回收嘅习惯啊。尽管咧佢哋可能送去绿在区咧就冇积分换取，但系咧都有市民咁样做嘅。咁点样令到呢个习惯系得以延续落去，而且本港亦都系有厂房咧系可以收到呢啲纸品盒，不至于咧系最后即系浪费咗咧吓，浪费咗市民嘅努力咧。1872311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啊。电话房。旁边我哋请嚟咧环境保护署嘅助理处长，负责减废及回收嘅方建华噶，系方处长你好， 你好， 系两位主持你好， 你好，系嗱，首先不如可唔可以请你都讲一讲咧，喺成个同科技园同埋喵方喵喵沟通嘅过程当中咧，环保署其实系做紧乜嘢角色咧？特别就系喺今次咧，科技园将佢嘅租约咧再延续到去2023年嘅6月30日，咁当中其实环保署系做咗啲咩嘢咧？ 或者我简单讲讲啦，其实今日局长都提到啦，当我哋知道猫方嗰、那个租约嗰个事之后咧，其实我哋已经开始联络科技园方面啦，亦都联络猫方上面了解睇下啲咩提供协助啦。咁之前我哋都了解到话，即系嗰个土地租约方面系可能科技园最终都系有啲限制啦，所以就作咗个决定。咁我哋都同一时间咧。我哋都盡量睇下同貓方嗰邊有咩可以協助。之前我哋都提供咗一啲可以供選擇投標嘅短期租約用地啦。咁我哋都理解嘅，貓方好似都睇過話有啲用地可能都唔好啱。咁就住呢個咧，我哋都會繼續同佢聯絡，亦都會同發展局啊地政署方面聯絡咧，就繼續揾一啲合適嘅土地，睇下可唔可以供到俾貓方投標使用咁樣。 嗯，系咯，咁就想啊，依度即系想问翻一个背景咧。嗱，譬如即系而家今次呢个争议咧，当然系过去一两个礼拜，甚至过去两三日嘅事啦。咁但系其实睇翻啲报道入边都讲到话，其实嗰个嘅猫方喵喵嗰个嘅即系续约问题，其实一年前已经出现过噶咯。即系嗰阵时已经系有一个讨论，咁跟住就系科技园就续咗一年俾佢。其实一年前环保署有冇一个嗰阵时有已经知唔知？其实佢哋中间系已经可能要商议紧一啲嘢啊，可能猫方已经要开始真系要揾地方搬啊。咁有冇嗰阵时佢哋有冇接触过你，同埋你哋有冇一年前嗰下有冇即系关注同介入噶？ 因为我哋理解就系话猫方喺成立嘅时候咧，其实我哋都有向佢提供一啲支援啦，譬如回收基金啊，都会有一啲发放咗啲资金帮佢成立嗰间厂嘅。咁之后一路成立之后咧，其实基本上我哋见佢一路运作啦。咁其实我哋其实就协助佢，因为回收方面咧，我哋其实都有安排我哋社区回收网络嘅六在区咧。其实过去两年咧，我哋都收集到嗰啲纸包文盒咧，我哋都系交俾猫方处理嘅。咁其实一直喺度运作啦。咁你即系租约方面咧，其实我哋都系最近先得悉话原来去到今年年尾，咁随即咧，我哋已经即刻联络猫方，亦都同科技园嗰边了解，睇下点。又可以提供一啲点样支援啊，咁样。 咁其实可唔可以咁样形容咧？就系而家科技园咧，佢将嗰个租约嘅宽限期咧，就去到2023年嘅6月30号，并且系形容咧呢个系一个最终方案啦。咁某程度上系咪都可以咁讲咧？根据你哋嘅理解，呢、這个已经系冇任何回旋空间，因为猫方就话，即系如果延续到去2023年嘅6月30号咧，其实同之前个分别就唔大嘅。你哋系咪据你了解，系咪已经冇任何回旋空间，佢必须要喺嗰个日期去搬出去嘅咧。 据我哋了解咧，其实科技园方面咧一直都有同猫方嗰边商讨啦，系睇下呢个提供咩嘢协助啦，喺延长租约上面咧都尽量弹性处理噶啦。咁头先讲啦，我哋了解其实最终科技园可能佢本身自己作嘅决定嘅时候，当然可能本身亦都有限制啦。咁而家我哋了解就系话，好似科技园嗰个公告咁讲啦，佢哋而家就系会再续多半年。咁呢段时间里边，咁睇下猫方嗰方面我哋都理解佢哋都系想尽量会继续提供嗰、那個服務嘅，咁我頭先都講啦，我哋呢段時間都會繼續睇下揾一啲合適嘅土地，等貓方可以考慮咁樣。 嗱，講到嗰個土地嘅問題啦，因為之前就有三塊嘅土地係有俾啲資料咧，係喵方嗰邊嘅，咁但係喵方都覺得嗰三塊土地咧唔係咁合適，有啲就可能因為地塊比較細啦，但係另外有一啲咧，佢哋都覺得似乎投標到嘅信心咧就唔係太大嘅。其實你哋同其他部門之間咧有冇其他嘅一啲嘅溝通聯絡，係可以協助到喵方咧再揾到其他嘅土地出嚟嘅啦。 其实那个运作咧，就系我哋其实一直为咗支援个回收业界咧，我哋一直都有同有关土地嘅地政啊、发展局边有联系嘅，因为不时咧都会有一啲短期租约嘅土地。会有机会推出嘅，咁其实我咧已经有咗政策咧，我哋都同佢联系咗咧，就系话有一啲系短期租有土地系适合嘅话咧，系可以指定，即系到时招标啊、招租嘅时候咧，指定系俾回收业界用嘅，咁变咗咧就系帮嗰个业界咧去争取嘅时候咧，就系话佢比较容易啲，即系都系回收业界自己竞争啦，就唔系话要同其他个行业竞争啦，从而加大佢哋嗰个即系中标嗰个机会。咁呢样嘢我哋一路恒常都系做紧嘅。 但系咧，即系今次嘅事件即系引起咁大关注咧，即系担唔担心呢样嘢，或者会唔会觉得其实呢次嘅争议都揭示咗嗰个所谓你啱提到短期租约嗰样嘢啦，会唔会都揭示咗即系短期租约嗰个限制啊？即系如果我系一个有兴趣加入呢个回收业嘅一个即系考虑紧嘅一个人啦，咁如果我见到今次事件或者睇翻个情况如果好多时系讲紧系一啲都系靠一啲所谓短期租约嘅咁再加上今次嘅争议。怕唔怕俾人一個印象，即係壞印象，就話哇都其實好冇保障嘅喎。咁我做三年，做三四年，又可能跟住又要去揾我第二個地方，跟住可能又三四年又要揾我第二個地方，咁變咗冇嗰種穩定性喎。可能俾人怕唔怕有一個咁嘅印象出咗嚟 我哋完全明白嘅，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土地咧喺香港咧的确系困难嘅。所以我哋都盡量有啲咩短期啊嘅土地咧，我哋盡量幫回收業界爭取一啲專用回收業界專用嘅土地嘅。咁順便都講啦，我哋都有提到咧，其實我哋喺環保園咧，我哋而家喺度興建緊一間大型啲嘅紙張生產設施嘅。我哋預計，我哋其實今年就成功招標啦。咁而家已經開始喺度做設計，咁我哋預計咧就2025年可以投產嘅。咁呢個咧就會係一個環保園裏面嘅土地啦。咁呢個係比較長遠嘅土地啦，係一啲適合一啲大型嘅設施去使用啦，亦都係興建嘅。咁我哋期望咧呢個設施投產之後咧，基本上就可以解決到呢個紙包飲物盒呢個回收處理嘅問題，即係長遠解決呢個問題。 但除了是环保园之外呢，因为随着生产者责任制的推行，也都可能预计呢，我们的为了推行那个减废蓝图呢，也都会预计到呢，我们所回收到的即是废物的数量啊，可以循环再造的数量呢，应该就会越来越多的。其实即是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的想法是除了环保园之外，除了短期租约之外，还可以跟其他局去商讨有其他的方式呢，可以协助到环保工业界的发展呢？ 其实呢个咧就系其实睇翻如果我哋个推出到时可以推出嗰个纸包饮品盒嗰個生產責任制之後咧，其實就係有一個經濟嘅誘因咧，促成個市場咧就會比較容易啲去即係有一個誘因咧去回收呢個紙包盒，亦都一個生產商咧亦都有責任，咁變咗喺嗰個市場個價值裏面咧，就可以加翻個市場價值嗰個因素入去啦。咁就加上我哋嗰個環保園有一個大型嘅設施咧，基本上有個設施同埋個政策配合嘅時候咧，我哋覺得到時咧香港個紙包飲品盒嗰個處理咧，我哋有信心係可以基本上處理曬香港而家紙包飲品盒嗰個問題。 因为刚才我提到啦，即系环保园嘅呢一间处理纸张嘅公司咧，都要到2025年啦，先至有机会投产到。咁但系根据你哋寻日嘅新闻稿咧，就话即系如果现有嘅废纸回收厂房如有空间增加啲器材咧，都可以将个纸包饮品盒咧做成纸张嘅。我想请问先，其实你哋有冇同而家嘅业界去了解过，到底有冇现有嘅一啲嘅营运商，佢哋系会愿意或者亦都觉得咧会加入回收飲品盒呢個嘅行列咧，即係由而家到2025年期間。 其實咁樣嘅，即係回收紙包飲品盒本身咧，嗰個科技咧都成熟嘅，同埋都唔係一啲好高科技嘅技術啦。咁如果係一啲回收廠廢紙回收廠咧，如果佢有足夠嘅空間咧，其實係添置一啲機器嘅時候咧，佢已經好容易可以處理到嗰個回收嗰個紙包飲品盒噶啦嚇。咁譬如我哋知道貓方呢個事件之後咧，其實我哋都因為我哋從嗰個回收角度咧，我哋都希望繼續可以處理到呢啲咁嘅紙包飲品盒嘅。咁變咗就係話，我哋都準備安排一啲合作承辦商，了解有没有兴趣去做这些什么东西，也都可以做到这个这样的安排呢，就是收回六在区收回的纸包饮品盒做成一个纸张的，技术上那个困难就不大的。 但是即是现在这一刻呢，你们是未是确定是不是有经营者呢是有空间增添这些机器和愿意投入这个市场的？ 我哋而家已經係準備開始安排承辦商做呢樣嘢㗎啦。當然啦，我哋要聯絡啲承辦商啦，咁了解到係個時間性係點啊，嗰個投資係點啊，個合約係點樣嚇，已經係做緊呢方面嘅工作。 但係喺呢個即係商議嘅過程入邊，即係環保署會唔會話即係會有啲乜嘢誘因俾到啲即係承辦商咧？因為其實如果你話個誘因本身存在者好大嘅，咁一早好多人做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佢哋一向都冇做开嘅，咁而家即系突然间话有咁嘅情况，咁当然系啦，你哋尽力啦，即系同佢哋商议啦。咁但系其实对即系而家嘅一啲承办商嚟讲，佢有咩诱因去参与咧？如果佢冇做开呢样嘢嘅话？ 當然啦，如果佢係有興趣做，同埋有能力、有技術去做咧，當然會當中會可能涉及一啲投資啦。咁所以我哋首先講咧，我哋初步諗咧，都可能係用一個服務費嘅形式啦，揾一個服務承辦商去處理呢樣嘢嘅。 即係個意思係由你哋去俾服務費承辦商去處理。咁但係 因為而家嗰個咧都係有個類似咧，就係而家我哋個六在區咧，其實都係供應緊一啲我哋回收到嗰啲紙包物盒咧，都係俾貓放嘅。咁我哋都會類似咁嘅模式啦。咁到時都係詳情都要睇下佢嗰個計劃係點樣。 嗯，咁但係喺由而家去到2025年咧，終究仲有一啲空間存在啦。咁如果係真係冇人呢段期間願意投入回收紙包飲品盒咧呢項嘅工作嘅時候，咁嗰啲紙包飲品盒你哋係咪會揾到地方去暫時儲存住先咧？ 咁樣，因為我哋而家貓方所處理嗰個量呢，相對都唔係太大嘅。咁當然啦，我哋會努力盡快去搵一個承辦商啦。咁如果真係中間係有啲時間呢，我哋預計因為個量唔係太大呢，中間我哋儲存起到有承辦商嘅時候呢，我哋可以畀返承辦商之後再做回收，我哋初步底問題唔係太大。咁當然啦，我哋都係希望貓方繼續經營落去。 好快地问，有冇谂住咧嗰个纸包饮品盒嘅生产者责任制咧，即系出年提交立法会，但系预计几时先会有机会生效到啊？ 這個比較難講，我哋都係盡快做嘅，因為其實我哋而家已經係做緊嗰個膠樽嗰個紙包膠樽個生產責任制啦，咁我哋而家會加埋呢個紙包飲品盒落去啦，咁嗰個立法過程啊、諮詢過程咧，我哋都會盡快做嘅。 好啊，多謝曬你，明白，多謝曬方建華財務處長，唔該曬，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023宗新冠病毒阳性个案，本地感染占3810宗，再多8个患者离世，包括5男3女，由64至96岁，当中1个人来自院舍。疫苗接种方面，有2个人没有打针资料。多3间安老院舍和4间残疾人士院舍出现个案，合共7个院友、1个员工确诊，40个院友和员工被列为密切接触者。316间学校呈报405宗感染，涉及342个学生、63个教职员，有4班需要暂停面授课7日。政府公布下个月6号起放宽防疫抗疫措施，餐饮处所每台人数上限由8个人增加至12人。所有表列处所，包括健身中心、美容院等，每组活动人数上限亦都由8个人增加至12人。酒吧、酒馆、夜店和夜总会，每台人数由4人增加至6人。餐饮处所宴会人数上限就由120人提升至240人。邮轮公海游熔断机制取消。至于参与宴会的人士，酒吧、酒馆、夜店和夜总会顾客快速测试的要求冇变。医务卫生局副局长李夏欣说，0+3入境检疫政策实施至今只有5日，仍然需要时间观察，但本地感染数字暂时平稳，医管局服务亦都有空间慢慢恢复正常的服务量。政府宣布将本港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调高 2.2%， 由现时每月4630元增加至4730元。此外，根据聘用外佣的标准雇佣合约，雇主必须为外佣提供免费膳食，现在绝大部分雇主都有这样做，但雇主亦可以选择以膳食津贴代替。膳食津贴将会由现在每月不少于1173元增加23元至不少于1196元。新的规定最低工资和膳食津贴水平将会适用于10月1号起签订的所有外佣合约。在今日或之前，按现时每月4630元的规定最低工资和每个月不少于1173元膳食津贴签署的外佣合约，仍然可以在10月28号或之前送抵入境处处理。在北京，外交部说 希望朝鮮半島各方能夠堅持政治解決方向，通過對話協商均衡解決彼此關切。發言人毛寧就北韓發射彈道導彈回應提問的時候說，注意到外界的有關報導，亦都注意到美方等近期多次在本地區舉行聯合軍事演習。朝鮮半島形勢發展至今，主要的癥結在於朝方的正當合理關切沒有得到應有回應。另外，南韓外長朴振強調，將會堅決應對北韓接連發射彈道導彈，必要的時候可以考慮加強制裁。他說，包括海運、網絡、金融在內，有多種加強制裁的方案，政府將會研究適當的應對措施。韓聯社引述分析認為，海運和網絡制裁可以解讀為切斷平壤以轉運方式走私，以及竊取加密貨幣獲取核研發資金等。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一同星期二渐转天晴，下星期中后期东风增强。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点。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电车嘅消息，感受到电力故障影响，而家电车东行线咧介乎基利文街至到雪厂街，以及系西行线介乎北打街至基利文街嘅服务咧系再次暂停噶。就受到电力故障影响，而家电车东行线介乎基利文街至雪厂街，以及系西行线介乎北打街至基利文街嘅服务暂停。跟住讲单意外嘅事故咧，喺港岛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方向近湾仔运动场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咧，交通都系非常繁忙，车龙排到演艺学院。就系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方向近湾仔运动场嘅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演艺学院。红隧港岛入口嚟，而家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嘅车龙就排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而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咧，近住城市花园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维多利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车龙排到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彩虹嘅金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排到接近香港单车馆，而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港岛红棉路上山方向咧，近住坚尼地道一段车多繁忙，车龙排到落金钟道。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嘅龙尾就过咗兆辉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货仓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观塘码头。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嘅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同埋龙翔道近星河名居。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的车龙就排到过了圣若瑟英文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塞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段慢车，龙尾在松屋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龙尾在碧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近住新墟段嘅交通非常繁忙，龙尾接近扫管笏。咁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车龙就排到富健花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抗生素有效的次数和水电一样是有限的资源。 香港大学医学院护理学院及公共卫生学院助理教授徐思玲， 我们应该好好运用它，延长它有用的时间，争取更多时间去研究新的药物去对抗恶菌。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朝鲜问题一触即发，又会掀起怎样的外交风波呢？ 如果我们就咁止步于三八线，会弊大于利。 但是再打落去，我们的困难实在太大了。 国剧周末影院，唐国强、孙维民主演《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一嘅。咁喺五點半新聞之前咧，我哋就同環保署嘅助理署長咧傾過啦。咁有傾到咧就係喵方喵喵啊，同科技園之間咧，佢哋嗰個租約協議安排啊。咁當中佢亦都提到啦，環保署一路有去即係幫手去，譬如揾一啲嘅土地啊嚇，俾呢個喵方喵喵啦。咁同埋未來咧，如果係有合適嘅土地咧，佢哋都會繼續係幫手去提供资料嘅。除此之外啦，佢哋都系安排承办商咧，为所有喺六在区区设施收集到嘅纸包饮品盒咧，就造成纸张嘅。嗱，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对于今次嘅事件啊，同埋而家咧系科技园公司将个租约咧延长宽限多六个月，直至到去到出年嘅6月30号，你有啲乜嘢嘅睇法咧？咁同埋今次事件又会唔会影响咗市民啊去回收啲纸包饮品盒嘅信息？心咧都要打电话嚟18723同我哋倾倾嘅。李立峰呢个时候，不如我哋都请嚟咧，就系事件之中啊，其中一个即系好主要嘅人士啦，就系喵方嘅联合创办人叶文琪。叶文琪你好， 你好， 你好， 系嗱，叶文琪啊，留意到咧，你喺社交平台啦，或者系一啲嘅公开回应啦，都话而家宽限多六个月咧，其实对你哋嚟讲咧，同以前嘅安排咧冇乜分别嘅，可唔可以讲讲点解呢？ 我哋第一次同佢开会嗰阵时候咧，同科学园开会嗰阵时候咧，其实佢哋有烟蒂期过系可以六个月嘅。咁而家佢哋咧，跟住阿 CEO 出嚟讲就话三个月，然之后而家之后咧就话六个月。咁你话啦，同我哋之前俾我哋嘅所谓宽限期，佢根本就冇加到。 咁但系冇加到，但系而家佢哋系始终一个正式嘅承诺啦，就系可以宽限到去6月30号啦。咁我想问，即系由而家去到6月30号期间，你哋嘅经营上面有啲乜嘢嘅打算呢？特别就系譬如喺个厂房用地问题，你哋而家其实系做紧啲乜嘢嘢嘅咧？ 嗱，我哋其实首先啦咁讲啦，第一我哋冇谂过放喺香港嗰、那个做纸包饮品盒嘅回收呢个服务嘅，咁所以咧。我哋而家都会揾地方嘅，咁同埋我亦都有之前嘅访问都讲过啦，我哋有一队工程师咧喺度谂紧咧，点样将我哋成个系设备啊、系统啊微型化，然之后咧可以咧即系第时揾唔到咁有好条件嘅厂房底下咧，都可以做到处理到嘅。咁所以其实我哋唔系话真系完全唔准备嘅。我一路都讲啊，我哋系准备我哋明白科学园有嗰个所谓发展计划，我哋唔系话唔走。咁但系我哋觉得成件事亦都唔系一个合理嘅，就系因为 一路去話我哋影響我哋嘅微電子中心，但係佢哋一路迴避我哋嘅問題，就係、包括我哋唔係喺微電子中心嘅範圍之內啦，佢點樣去擴展啦？咁同埋我亦都覺得呢件事，喂，你都係一個公共資源嚟嘅塊地，甚至佢哋咁講，哇，立法會批好多錢喎，立法會批好多錢嗰啲正正就係公帑嚟嘅，咁你哋都冇解釋過，然之後就要將。第一就成件事你就唔解釋，要講我哋走之餘，仲亦都要將我哋呢件事都係同樣係一個所謂有重大公共利益嘅事啦。咁我覺得你我唔明點解唔可以交代清楚啫。工程界嘅人亦都有同我哋睇過，佢話微電子中心嘅入伙，我其實中間係其實兩年俾我哋嘅寬限期，佢哋睇法係形容係可以嘅喎。點解要咁短時間就講我哋走呢？ 葉文，其實想問翻一啲，即係了解翻啲背景嘅嘢啦。咁即係固然就係話，即係科技園嗰邊你都咁講啦，就話其實即係客觀上就一年前都曾經即係討論過個續租嘅問題。咁後來就話即係續租一年咁樣樣，即係俾多咗一年咁。咁其實我想問，即係譬如喺你哋嗰方面。一年前即係俾多一年嘅時候，你哋係點了解嘅？即係所謂嘅了解嘅意思係嗰陣時個你哋個即係所謂 understanding， 你嘅理解係真係佢俾多一年你，但係都真係會之後就係、是、可能係佢要攞翻笪地去做其他嘢，變咗係即係希望你哋一年之內揾到地方走。因為其實嗰陣時係都仲未係講得好實，一年先啦，一年之後再算啦。你哋點樣去理解嗰樣？ 我哋理解係一年之後再算嘅，包括就。一方面咧，佢哋話佢哋有發展計劃，但有提過我哋啊，你哋都可能要諗搬噶啦。咁但係我哋已經表達咗話，喂，我哋唔可以咁輕易咁搬噶咯。咁佢哋冇一個好實在就話你一定係走噶啦。第二樣嘢，其實我哋都有提過嘅就係咧，今年佢哋要求我哋 renew 一個，舊年年底啦，要我哋 renew 一個所謂機電工程署一個用電嘅 license 啦啊，咁啊五年有效期嘅。我哋都要花咗50万，咁你其實呢啲嘢，你咁我哋嘅我同事好清楚咁同我哋傾過，喂，其實如果你哋究竟想我哋係咪可以即係咁嘅意思係咪我哋可以繼續用地啊，用長啲時間啊，因為真係又要使幾廿萬嘅話，咁都唔係少錢啦、啊，咁我哋係啦，咁成件事根本就我哋冇一個叫做。我哋又系咁讲啦，系我哋嘅 perception 就系唔系一个 definite answer 要我哋走咁咯。 系如果即系而家呢个情况或者即系近期呢个情况啦，咁亦都即系佢可能佢哋个讲法啦，系起码系你客仔即系顶晒笼俾多半年咁样，咁可能头先你提过都揾地方，咁揾地方嗰度其实对你哋嚟讲，其实有冇啲咩好实际最具体最大嘅困难系啲咩嘢？同埋去翻个即系短期租约嘅问题啦，即系其实系。對你哋嚟講，其實譬如你哋呢啲業界嚟講咧，即係其實個短期租約嘅問題係咪一個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咧？ 嗱，首先咁講啦，我哋而家係一間廠嚟嘅，咁我哋要嘅地方當然唔係細啦，咁同埋咧，尤其是我哋個電力供應要大嘅，要揾咁嘅廠房，要咁嘅電力供應嘅話咧，我哋而家嗰度有2500A 嘅，咁出邊嘅一般嘅工廈咧，要咁嘅廠房亦都唔會多，咁我哋樓底亦都有翻咁上下高，咁當然啦，如果你話喺出面揾嘅話，個租金亦都會再貴好多啦，咁而家咁所以其實我哋真係唔易揾嘅，咁短期租約嘅問題就係、是。過往如果你淨係話香港主要嗰個回收廢料呢，就係、是收集打包出口嘅，咁你可能三年都有機會，即係叫有機會嘅喎，即係有錢賺啊，做到啊，但係而家你講緊全世界都係面對緊個大趨勢，就係自己垃圾自己處理，你自己要搞掂咗你自己啲嘢先嘅。咁我哋要設廠嘅話，唔係三年就可以解決嘅嘢咯，而係一個更加要長嘅時間咯。咁我哋其實我哋都要求好 humble 嘅啫，我哋好謙卑，我哋話俾六年時間啦。咁我六年時間夠我哋可以做到好多嘢嘅，因為對香港嚟講，我哋重新做有個。即係做章打做紙嘅幾廿年冇人做過㗎啦，咁呢個時間我哋啲員工都要培訓啊，都要學習啊，全部呢啲時間都係要一個投資嚟嘅。 但叶文琪其实都想理解翻，就系因为而家环保署咧，佢哋都话会如果发觉有合适嘅用地嘅，都会继续即系帮手去协助你哋咁样啦。就住你哋需要用地嘅呢啲嘅详细嘅资料，你哋有冇即系俾咗环保署嘅咧？咁同埋即系跟住个沟通会系点样咧？ 环保署咁耐以嚟就打过一次电话俾我啫，我 send 过，今日再打第二次啦，今日就问清楚我要求啦。咁之前咧，我 send 咗好多电邮，包括要求开会，冇人复过我吓。咁而且咧，我今日听完咧，我坦白讲好唔高兴。佢哋会讲咧，就话啊，揾合约商处理我哋而家嘅产品，处理而家呢啲纸包嘅吻合，甚至要俾钱。我哋做咗咁耐，第一，佢從來冇同我哋認真傾過，喂，點解佢唔係佢而家走去揾合約商，去 engage 合約商去解決問題，而唔係先同我哋喵方傾傾，點樣可以幫我哋手繼續做到呢？佢話要俾錢人哋，咁點解一路都唔係話要俾錢我哋呢？我哋都自己經營嘅啫，成件事我哋覺得係荒謬咯。佢一路講就係話啊，得一間廠，或者我哋一路都講，我哋有五六十噸嘅，我哋可以接近六十噸嘅儲量，香港一日有六十六噸啦。咁你又未有生產者責任制，其他人要做，我唔敢答啦。咁但係另一樣嘢，我成日都講，點解唔係諗先做大個餅仔？譬如話，而家你話一日我哋一日收三噸啦，你係咪可以做到一日二三十噸？可能有其他人啊，咁自然就會覺得啊有興趣喎，呢個 market 大喎，又可以處理多啲嘢喎，就入嚟咯。成個邏輯我哋覺得係完全我哋接受唔到咯，而我哋又感受唔到咧所謂環保署嘅幫忙咧，或者環保局嘅幫忙咯。 最後都想問翻咧，就係而家出年嘅6月30號係一個最後嘅期限啦。咁都想請問聲，其實你哋之前啊有冇一直就住呢個租約嘅問題？即係我意思係喺最近呢兩個星期事件曝光之前啊，有冇就住呢個租約問題係同相關嘅部門有商討過，同埋尋求佢哋嘅協助嘅咧？ 嗱，其實我亦都坦白講，之前我哋就冇揾到環保署、環保署去傾嘅，我哋只係同科學園去科技園去傾嘅啫。咁同埋因為我哋所掌握嘅所有資料啦，即係我哋都研究咗好多關於無論立法會文件啊，或者佢哋所謂嘅發展計劃啦，甚至我哋隔離嘅租户嘅情況啊，我哋都盡量去了解。其實我哋覺得，啊，点解你唔系有条件俾我哋耐啲嘅咧，而系要咁快讲我哋走咧？ 好啊，多谢晒你，叶文琪。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咁啊，叶文琪咧系喵方嘅联合创办人嚟嘅。咁啊，李立峰，其实事件会唔会都系揭示到一个关于发展环保工业嘅策略问题咧？同埋就系当我哋去逐步推行我哋嘅减废蓝图啦，要有生产者责任制嘅时候啦，咁其实其他嘅环节位应该点样配合咧？无论系讲紧喺个土地嘅处理啦，喺点样鼓励啲产业或者系相关嘅投资进入嘅时候，呢个系咪都系有一个配合问题？ 第一就系有好多唔同配合问题啦。第二，我觉得头先叶文琪都提到一样嘢啦。当然，即系嗰个嘅回收业嗰个实际上嗰种经营嘅成本架构结构，我唔系好清楚啦。咁但系其实佢头先讲一样嘢就话，如果政府譬如推动环保啊，推动某啲嘅事业，佢需要一啲生产者配合，需要一啲商界配合嘅时候，咁其实如果你系嗰个嘅营运嗰一样嘢，其实佢个所谓初始嗰個成本好大，我要即係投入好多投資先可以去所謂即係營運到嗰樣嘢，咁佢可能需要一定年期啦，先至可以有可能係做到起碼所謂 break even 或者係甚至有少少天賺咁。咁變咗就係如果你冇一個保障嘅話咧，就可能其實係真係好即係唔划算，或者對即係變咗對吸引業界參與嗰樣嘢咧，就可能會不足咯。咁呢個都係另外一個問題啦。 電話旁邊我哋請嚟咧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策略工作小組主席黃煥忠嘅，黃煥忠教授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好。 系，你觉得今次事件咧所揭示一个最核心嘅问题喺我哋成个环保政策当中咧系乜嘢？ 我谂系我哋点样去规划配套，而令到我哋想做嘅呢啲所谓环保工业，或者我哋要处理嘅我哋嘅废物咧，得到嘅一个适对嘅配应啦。咁好明显，今次嘅例子就系土地问题嚟嘅。而土地問題咧，我諗喺過去十幾二十年咧，當我一講環保就講土地，咁即係話離唔開咧。我哋政府如果真係要做環保工業喺香港，一定要有土地嘅規劃俾環保工業去做。 咁頭先阿葉文提嗰一點係我都贊同嘅，即係我要投資咁多錢，我唔係投資埋即係地產，地產係炒嘅，股票亦都係炒嘅，但環保工業就唔係炒嘅，係要佢哋投資建立咗，然後咧一路運作下嚟咧，經過五年咁嘅時間，佢可能先有得翻本嘅。咁但係你話個短期租約三年咧，其實有時冇意義噶啦。咁所以呢個係最基要嘅問題。 嗯，所以其实系咪即系其中一个嗱，当然有好多需要解决嘅，可能有好多需要斟酌嘅地方啦。咁但系头先我哋都已经，譬如同环保署同叶文琪都提到个短期租约个问题，其实即系其中一个最基本嘅可能需要去考虑嘅嘢，就系话咁可能呢度涉及到啊政府介入，咁可能会唔会即系影响个市场运作嗰样嘢啦。咁但系就话即系其实嗰啲短期租约其实系其中一样嘢可以其实需要考虑系真系要延长个。年期，即系你话喂，即系唔好话下下系三年咁样样，你起码每次五六年嘅咁已经会有几重要嘅唔同啦。 李立峰，你讲呢点咧系好重要，因为环保工业如果我哋睇咧，就唔系一个短期嘅事务嚟嘅，仲有环保工业咧系好得意嘅，同其他商业唔一样。你开间茶楼咧，投资者嘅问题， 嗯， 但系环保工业咧。是政府佔了個責任在這裡，因為其實這些投資者是幫政府去處理了那些垃圾的，所以這個很有趣的，不是一個只是一個私人企業來的，是他們做的事情幫緊香港去處理我們政府要做的事情，所以從這個角度呢是要長期投入一些土地入去做這些事情。咁如果過往嚟講，政府好得意噶，我咪起焚化爐咯，我咪有塊地咯。但嗰啲係淨係政府運作。但當你講到回收業，回收做得好咧，你就唔使煙咁多去燒，亦都唔係使起咗咁多焚化爐。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只要政府決心嘅話，亦都要有足夠嘅土地去做回收工業，令到呢啲投資者咧可以安心地將佢呢筆錢投入去，而長時間為香港去服務咯。咁所以我覺得唔可以睇成一個普通嘅工業，唔係單是一個商業行為，係一個商業同政府嘅行為喺裏面，咁政府係要投入嘅。咁而環保局咧就唔係決定到地，因為地咧係要規劃，政府嘅規劃。咁所以政府嘅規劃係咪要再高層次地去睇香港嘅環保工業同埋香港嘅廢物處理咧？係要有足夠嘅土地去投入入去咯。 嗱，讲翻今次事件啦，其实而家你讲到土地咧，主要就系环保园系一个用地啦，另外就系透过一啲嘅短期租约啦。但系今次事件会唔会都你嘅分析咧，会唔会打击到一啲环保工业嘅投资者佢哋嘅信心咧？ 呢、這个绝对会嘅。你好坦白讲，好多人点解唔喺香港做环保工业而投资咗去其他国家咧？其中嘅原因就话，我根本上冇一个足够嘅配套俾佢哋。土地是其中一個最大的配套。咁而家你攞葉文琪呢單 case 嚟講，就好明顯就係佢諗住政府未來咧一定會走呢個方向啦，所以我自己咧揾咗科學園嗰邊、科技園嗰邊攞塊地做住先。可能中間大家之間係點冚你旗，我就唔理啦。反而我覺得最重要就係佢哋以為你做住三年之後咧，政府就會有機會幫佢哋，但其實環保局冇地，短期租約可以俾你，但俾咗三年你之後。跟住嗰三年仲系唔系你咧，都系一个问题，所以对佢哋作为投资者咧，一定唔会抌好大嚿钱入嚟嘅。咁所以你见到香港环保工业喺过去呢十年嘅发展系好缓慢嘅。 环保署咧就话而家嘅废纸回收厂房，如果有空间增加啲器材咧，就可以将啲纸包饮品盒咧做成纸张啦。即系空间系一个问题啦，咁添置仪器系另一个问题啦。但系据你所了解啊，由而家去到2025年，如果真系中间出现一个空隙嘅时候，香港嘅业界啊有冇任何嘅诱因系令到佢哋投入呢个回收纸包饮品盒嘅呢一个嘅行业嘅发展呢？ 我谂阿叶文琪投资咗咁耐，佢都未必会赚得到钱。咁你话啦，如果我再又系只系由2022年到2025年都唔够三年嘅时间，人哋又再起一个新厂，又可能喺嗰度咧可以做你个呢个所谓 Tetra Pak。咁你话啦，我而家仲投唔投钱？我起都可能一年，咁我做一年生意之后咧，就可能冇得做噶咯。咁你从呢个角度咧，唔吸引咯。 你觉得如果即系对业界嚟讲唔会吸引啦，咁但系如果真系尝试即系站喺政府角度嚟讲，喂，总之而家个情况就系咁啦。咁如果要即系喺未来嗰年几两年，起码叫做解决嗰个所谓中间个空窗期嘅问题嘅话，其实佢可以向业界考虑提供嘅所谓诱因可以系啲咩咧？ 土地俾佢啦，一個低租嘅土地啦，資助佢建設嗰陣時嘅機械啦。咁如果既然係咁，點解唔去資助葉文琪個嗰邊做啫？係咪？即係我會覺得 ，once 你去到要資助咧，你就變咗有啲唔公平嘅。所以先呢一個咧係一個好巧妙嘅位置。咁當然話起一個廠要幾耐咧？咁當然如果機械所有嘢咧，其實咧間廠應該唔係好難，因為主要嘅技術都唔係好困難嘅。咁但係咧，會唔會有人願意自己喺呢度做兩年生意，投資嗰筆錢？除非每一噸入 petrol 入嚟，政府都要俾一個資助俾佢，否則你都未必願意咁做咯。 好啊，多謝曬你，黃忠教授傾到呢一度啊。黃永忠教授咧係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咧嘅策略工作小組主席嚟嘅，即係似乎李立峰都傾咗咁耐咧，土地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土地供应。 咁似乎香港好多问题都是会归结喺土地问题度嘅。咁都系啦，即系其实你我哋讲话短期租约，其实去到最后，其实都系因为即系未必有，起码呢一刻啦，未必有即系拨到即系适当嘅土地去做嗰样嘢。 跟住咧，我哋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啦。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电车电力故障已经整理好，东行线介乎基利文街至到雪厂街，同埋西行线介乎北打街至到基利文街嘅服务已经回复正常。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方向，近湾仔运动场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另外，东区走廊东行去东隧方向，近北角政府合处嘅快线啦，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啦，东行的龙尾现在是排到北角政府合处的。九龙方面，公主道有冧树，近卫理苑的来回方向曾经是全线封闭，冧树就刚刚清理好，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演艺学院和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龙尾去到接近浙江街。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29亿，恒指夜期十月份报17,235点，升67点，成交系有1500张。部分最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266.4跌4.2，阿里巴巴77.9毫半升1，美团165.6跌4.6，盈富基金17.8毫9升9仙，比亚迪股份194.4跌6.4，友邦保险65.4毫半升8毫，京东集团198.6跌3.4，中国平安39.2升8.5，恒生中国企业59.9毫八升2.4，李宁60.1跌4.1。部分升幅较大嘅股份：胜利管道、环球战略集团、星柏控股；部分跌幅较大嘅股份：未来世界控股、天神控股、碧生源股权。美元兑其他貨幣嘅現價：港元7.85，日元144.48，瑞士法郎0.98，加元1.371，人民幣7.116，英磅兑美元1.111，歐元兑美元0.977，澳元兑美元0.649，新西蘭元兑美元0.569。港金系报15,660，比上日收市升25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665.75美元，卖出价1,666.69美元。港汇指数系105.3，同上日相比系下跌1.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近 Megabox 的快线有意外，现在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就在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近 Megabox 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丽晶花园。 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荃湾公园的快线有意外，车龙就排到有线电视大楼。就在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荃湾公园快线有意外，龙尾有线电视大楼。至于较早前港岛告示打道东行去北角方向，近湾仔运动场快线的意外事故仲是处理紧。而家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都车多，龙尾在中环广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到湾仔，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山道。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因为挤塞而家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的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近欣怡花园。九龙入口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业街。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公主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亚街老街有交通意外，今而家大的交通挤塞，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就是公主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亚街老街有意外，桥面的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红磡警署。其他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糖水道的支路挤塞，车龙排到海丰园。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的支路车多繁忙，龙尾就去到告示打道近菲林明道。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的桥面车多，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窝打老道一段挤塞，车龙一路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咁而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呢，而家近住西洋菜南街嘅交通都比较繁忙，龙尾就喺公主道桥面。城墙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段慢车，车龙一路排到北架山花园。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嘅龙尾去到北街。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反方向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亦都是车多，车龙排到吐露港公路近科学园。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榕台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小榄。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早晨各位听众， 每个星期请嚟官员同社会人士解答时事话题。 点样同公众解释？ 咁香港有啲咩空间咧？ 局长可唔可以同我哋做一啲补充？ 唔止我哋问，你哋都有份。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 早晨，蔡爷， 我想请问咧， 局长咧应该多啲咧解释俾我哋听咧。 多谢黄生提出嘅意见啦。 社会上咧都要有一定嘅讨论。 我哋仍然喺呢方面咧努力当中。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问责。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张丰毅、李若彤主演，且试之下。 身为雍王二王子风难色的黑风色，同身为青州公主风色云的白风直，虽然两人年幼的时候以贵族身份相识，但是多年不见，长大之后江湖重逢，竟然都没有认出对方，莫非这些都是命运的安排？ 国剧830，且治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萧叔叔想同大家讲一个重量嘅单位，一安士。而家我哋都其实香港比较少啲用啦，但系英国系比较多啲嘅。一安士咧，我哋英文咧就唔系 ounce， 我哋一安士系 ounce。ounce, O-U-N-C-E, 先读咗个 ow, 跟住加个 n 音，再加个 s 音，就变成 ounce。ounce 呢个字咧，除咗系解一安士之外咧，我哋亦都可以讲咧，系超级啲啲咁多非常极之少微量嘅东西。咁啊，有时咧系攞嚟做一个修辞手法咁用嘅。 俾个例子大家，譬如我话啲啲咁多嘅 common sense， for example， 常识啦 ，OK。If you had an ounce of common sense, you wouldn't say such a thing. 如果你有啲啲咁多嘅常识常理嘅话咧，你都应该呢句说话系讲唔出口噶啦。If you had an ounce of common sense, okay, an ounce of integrity 亦都成件嘅。If he had an ounce of integrity, 如果佢有啲多咁多嘅诚信嘅话咧，就点点点点点。Okay, self-respect 亦都成件嘅。An ounce of self-respect. He doesn't have an ounce of self-respect. 完全呢是没有这个尊重自己的心的 ,ok? 咁呢都会用到这个 an ounce, 有少少寸的有时是这个讲法。好，今天讲到这里介绍这个字。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儿童不应该受到任何形式的伤害，如果发现有儿童被虐待，请伸出援手，避免悲剧发生。多些主动关心，不要让儿童受到伤害。虐儿是罪行，举报虐儿人人有责。致电社会福利处求助热线23432255，或者上 swd.gov.hk 寻求协助。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即系嚟到晚上嘅6:44，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嗱，李立峰咧，因应住早前嘅同乐居事件啦，咁啊，政府咧就成立咗儿童住宿照顾及相关服务嘅检讨委员会嘅。咁、其实咧，佢哋喺7月嘅时候啦，都提出咗咧一个嘅初步嘅建议啦。咁而寻日咧，佢哋就公布咗咧佢哋第一阶段嘅检讨嘅报告吓。咁、当中咧就有31项嘅改善建议嘅，其实就比起咧佢哋喺7月所公布嗰个嘅初步建议咧，就多咗1项。嗱，咁但系如果我哋仔细睇翻嗰啲建议咧，其实佢个范围都广嘅，譬如包括咗咧就系要加强巡查嘅力度啦，要有一啲嘅突击检查啦，吓社署督导组嘅每年突击检查啦，就系突击嘅巡查最少就系要有6次啦，吓咁要成立由太平绅士同埋独立社会人士组成的服务质素，即是小组就做这些突击啦。咁另外亦都要增加宿舍的人手比例啊，引入跨专业支援啊，咁同埋喺相关的机构咧，佢要交嗰个嘅报告上面的要求咧，都多咗嘅。譬如就系亦都要系辨识翻佢哋嗰个人手嘅流失嘅比率咧，到底系点样咧？ 系啊，咁另外亦都有即系好基本，即系增加人手嗰个谂法啦。咁再加上就是可能是一些在幼儿园工作的人，咁其实在入职之前是不是需要接受一些嘅即系比较专业的训练咧？咁嗰度都有好多嘅即系建议。咁其实啲建议全部都合理嘅建议啦。咁就即系希望能够一方面是可以叫做防范到之前发生嘅一啲好不幸嘅事件啦。咁同如果去另外一度就話，除咗防範一啲即係虐兒嘅問題之外，咁其實從正面嚟講，係咪都可以即係能夠改善到即係嗰個服務咧？即係可以即係做得更加專業，做得更加好咧？咁 咁大家咧点睇呢个嘅议题咧吓？点样去保护我哋一啲需要住宿照顾嘅幼儿咧？因为最近咧亦都有一啲相关嘅个案咧系发生嘅。咁电话号码1872311啦，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发表意见嘅。电话旁边咧，我哋就请嚟咧系儿童住宿照顾及相关服务检讨委员会嘅成员欧阳伟康啊，欧阳伟康你好， 你好。 是陈燕平、李立峰，各位听众好。 你好，其实睇翻你哋嗰31项建议啦，都包含咗即系多个嘅范畴啦。我谂咧，其中一项咧，大家都会比较关注咧嗰个幼儿工作人员嗰个人手比例啊。根据你哋嘅建议咧，就由而家嘅1:6.2咧，提高到1:4.5，同埋咧亦都要增设幼儿照顾助理员啦，去分担咧一啲唔同嘅工作嘅咁样。咁但可能大家就好迅速地会去諗呢个问题啦。咁人从何来呢？即係譬如喺个招聘啊同埋培训其他嘅环节啊，点样可以配合到吸引更加多人係进入呢个行业呢？係 呀、啊、你讲得好好喎，因为而家个行业都係面对咗招聘嘅困难啦咁样。咁我觉得呢、這个招聘困难可能唔定止呢个儿童住宿服务㗎，不过佢就更加严重嘅，因为大家知道儿童住宿服务呢是即係可以咁講，365日咧，每日24小時咁樣，完全係冇停嘅一個服務。咁即係話做嘅人咧，都要輪班啊，當夜班啊咁樣。咁我哋去探訪啲機構嘅時候，都聽見佢哋喺招聘上都係好有困難。咁我諗喺呢一度咧，就我哋喺個檢討委員會都傾過呢個問題啦。咁我諗而家有幾個措施都係針對緊嘅，例如話提高個比例。 嗯， 因為事實上咧喺呢個兒童嘅住宿服務咧，特別係呢個呢個6歲以前嗰啲咧，我聽翻業界個統計咧，其實差唔多有成40%都係一啲有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啦。大家都知道，本身嚟講，佢入住嘅細路仔都係嚟自一啲複雜嘅家庭，可能父母係有濫藥啊，或者係一啲俾父母遺棄啊咁。咁而家亦都有咁多特殊需要嘅兒童咧，咁我諗加強呢個人手比例咧係一定是会有帮助的。对，如果不是呢就即容易少少吸引返啲人入行，因为始终个工作量会减轻咁样。咁第二呢，其实今次我哋除咗係调整呢个比例之外呢，其实都係有提升到嗰个督导嘅人手嘅。咁就按个比例增加个督导人手。咁我哋叫做高级幼儿工作员。咁我开会嘅时候都有提出呢个係非常重要呢个角色。点解呢？因为佢除咗做督导之外呢，其实佢真係即係坊间好多讲用闭路电视监察啦。咁我自己睇监察係有必须嘅。但係更加重要呢，如果我哋有呢啲多啲嘅督导嘅人手呢，佢哋都具备经验嘅话呢，咁变咗喺现场即时可以睇到啲同事面对困难或者处理不当嘅时候去及时矫正啦，甚至示范啦，支援佢哋啦。咁呢个我觉得都对前线係会有帮助。咁當然要吸引佢哋呢，我相信係令到個行業呢喺俾大家睇到呢係更加專業嘅。咁所以我哋嗰個培訓好重要。即係啲同事嚟呢唔係淨係好似湊仔咁簡單。其實唔係㗎喇，呢個年代講0-6歲呢係細路仔發展最迅速嘅時候呢，好多時我哋講呢唔係淨係照顧佢。其實好多訓練啊教導嘅嚟問我哋叫做教顧啦咁樣。我哋英文叫 educare。咁其實呢個都係需要一個好專業嘅一個培訓。咁我哋都好希望喺個報告裏面有提到呢，社會處會同啲院校商討下點樣喺呢度增加嗰個培訓嘅內容呢。因為我自己睇到而家學前嘅訓練呢，好多時好少集中，係好少係專講下呢個兒童住宿照顧服務嘅需要。例如點樣處理一啲有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啦，點樣處理一啲曾經受過一啲可能虐待啊、遺棄啊等等嘅小朋友啊，點樣去辨識一啲虐兒嘅情況咧？點樣去保護呢啲兒童免受侵犯啊？等等呢啲範疇咧，其實而家喺學前嗰個課程裏面咧，我哋意思係入職前咧係少啲去涉獵嘅。咁好希望能夠喺嗰度涉獵到咧，亦都引發讀緊書嗰啲同事啊，即係讀幼兒工作嗰啲同事睇到，咦，原來都有住宿服務呢、這個，都幾有佢嘅意思啊，或者意義啊，咁希望可以吸引到入嚟咧。咁當然更加實際就係啲薪酬待遇啦，咁樣。例如話，既然佢要咁辛苦，24小時，人哋放假佢都可能要繼續要做嘅話咧， 咁其實會唔會有啲特別津貼俾佢哋，令到佢同一個普通幼稚園老師或者係其他嘅工作有啲唔同？咁呢、這個特別津貼咧，可能係數量唔係好多，可能一兩個 point 咁樣，但係咧都係一兩個增薪點，但係都係好似一個認同感啊咁。咁呢個我覺得都係可以即係幫手吸引人才啊，即係挽留一啲人才啊咁樣嘅。咁另外我哋今次建議裏面呢，有一個我都想特別提呢，就係、是我哋其中一個建議係提供一個到院嘅康復服務嘅支援服務、因為正話我講呢，其實有好多有四成嘅啲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呢，咁、我哋探訪嘅時候都聽佢哋講呢，或者我自己係兒童事務委員啦，有時我哋做啲持份者會議呢，聽見佢哋講呢，就話佢人手緊迫到呢，冇辦法有人手帶到去出面接受訓練。接受一啲康复训练，就算接受咗咧，可能接受嘅时候咧，可能搭揾一个姐姐啊，其他啲人带嘅，但变咗咧，好多时候你冇办法去从个专业人士嗰个吸收到个经验，继续喺院里边去继续呢个训练。但系如果呢个到院有啲唔同咧，就系、是、一对专业嘅同事咧、好似我哋而家到后学前康复服务咁咧，系、入个院度、直情喺个院里边，既然你有咁多啲小朋友，我哋提供个训练喺个过程里边咧，啲老师就可以从旁睇到啦。变咗，当呢对专业人士唔喺度嘅时候咧，啲老师都可以继续到个训练，同埋当啲同事遇到处理呢啲小朋友嘅情绪行为问题有问题嘅时候咧，佢亦都可以即场啊请教，或者从呢啲专业嘅人士身上咧系学到嗰个事，即系佢哋示范得到嘅。咁我谂呢啲凡此种种嘅支援咧，我觉得都有帮助，令到喺度紧守岗位嘅。即係嗱，而家坊間好多時候我哋就譴責一啲即係弱兒嘅同事啦，但我覺得更加重要咧，我哋係要為嗰啲緊守崗位、全心全意為就係嗰班做緊住宿服務班同事打氣。咁所以我哋今次嘅檢討咧，都提好多措施，希望可以支援到呢啲。呢、這個兒童住宿服務咁樣，咁我相信呢啲都會有幫助。 係頭先咧，想即係補充或者想即係追問一個問題啦。頭先提到話啊，即係高級幼兒工作員嗰個問題，咁其實都即係都好合理啦，因為佢可以有一個即係專業發展嘅階梯啦，亦都可以其實始終人可以做到好多機器做唔到嘅嘢啦。你擺部閉路電視喺度，咁其實有好多位佢亦都唔適合擺閉路電視嘅，咁但係始終係人去做咧就會好好多啦。咁但係呢度有兩個。咁即係好簡單嘅問題就係、是其實第一就係頭先都講話都要同啲院校去合作去搞啲課程嘅，咁即係嗰度變咗有個所謂時間問題啦。其實要即係籌備幾耐，要搞幾耐先可以、慢慢推行到咧。咁同埋而家就係話，即係你覺得喺個而家嘅嗰啲幼兒園嘅嗰個界別入邊，其實現存嘅人會唔會已經有足夠嘅人，即係相對上多嘅人係其實本身真係已經有資格做到依樣嘢？因為你其實你唔係話任何人一入行你就可以做所謂高級幼兒工作員噶嘛。咁其實而家個現行嘅人手係幾多啦？同埋如果你話真係要建立嗰個所謂訓練制度、專業訓練制度，其實係個時間會係大概要搞幾耐 啊？的確要一啲時間嘅，個訓練係幾年。但係你正話講得好啱咧，其實坊間裏邊咧，只要其他從事幼兒工作行業啦，或者甚至有部分係直情有處理特殊幼兒嘅經驗嘅同事，如果有一定嘅資歷，亦都做得好嘅話咧。其實佢可以晉升到呢個階梯嗰度，即係即時可以晉升去呢個位嗰度啦。咁又唔一定話要等慢慢等院校咁樣培訓，因為始終呢個係一個晉升嘅級別。就算而家現行裏面可能有一啲係從事緊呢、這個住宿幼兒照顧服務嘅，佢做得好，可能佢經已一開咗呢個位，佢可以晉升。咁我哋就再吸納其他幼稚嘅人去補充翻幼兒工作員嗰個位啦。咁而家都有好几多间，有几间院校系提供紧幼儿工作嘅培训。咁以往嗱，例如我都好多时听见坊间讲话啊，今年个 DSE 咧又唔知最竞争最犀利嘅就系幼儿工作嘅行业个训练啊等等嗰啲咁，有讲呢啲嘅吓。咁、我觉得都系有啲人系有一班人系有兴趣嘅。不过最重要咧就系点样吸引佢哋有兴趣做住宿服务，因为幼儿工作都好多种款嘅，可能喺。有啲個環境喺幼稚園啊，特殊幼兒中心啊，或者係其他幼兒普通嗰啲，我哋叫做幼兒學校啊咁樣。咁點樣吸引佢肯即係做呢個住宿服務咧？咁我諗正話講 做一啲介紹啊，俾佢哋嚟實習啊，課堂裏面多啲 cover 呢個元，即係包括呢個元素啊，喺個人才嗰個培訓嗰度，或者人手啊等等嘅支援啊，以至到嗰、那個薪酬待遇嗰度去為佢哋諗一諗咧，咁我覺得都有辦法去。改變到而家個困難， 有個背景問題啦，即係想請教翻，即係我唔係好熟依、這個即係幼兒園依啲幼兒嘅即係嗰啲機構嘅工作啦。咁頭先都提到就話啊，其實從事啲幼兒工作可能講緊即係24小時嘅，咁你話 B B 仔女喊，你半夜你都要起身咁，咁即係對嗰個員工嚟講，嗰、那個即係實際上個工作都壓力都好大啦。咁其實一般其實而家嗰啲嘅院舍咧，即係佢哋嗰種工作時間安排係點嘅？即係點樣？去有冇啲辦法係確保到啲工作人員其實都真係有足夠休息嘅，即係都唔係話嚇。 嗱，雖然佢24小時365日啫，但係佢都輪班嘅，所以呢個就唔使擔心嘅。每個機構佢都有佢嘅輪班制，即係即係唔會令到啲同事係唔夠足夠休息。咁正因為呢個輪班咧，所以今次我哋改善個人手比例咧。都令到佢每一間嘅人手咧會足啲啦，即係包括特別夜間啊咁樣。夜間一般係需要少啲嘅人嘅，但係我哋有時都聽業界講就話夜班嘅人手好緊絕啦，因為日班你一定要預足夠人手。咁今次改善咗比例，我覺得整體都會幫到個業界。 嗱，歐陽康見到咧喺個建議入邊咧，似乎關於加強機構嘅監嗰個責任嗰度咧，你哋都花咗唔少筆墨嘅。咁譬如係要建立一啲內部嘅服務審查機制啦，嚇咁同埋要加強日常嘅管理啦等等。咁但係我都想問，即係喺加強咗呢啲機構嘅內部監管嘅時候啊，喺社署嗰方面，佢哋個監管角色應該點樣去相應配合咧？譬如佢哋會唔會亦都是需要将他现在的相关的组别的人手去增加，甚至是在一些无论是抽查模式啊或者是看报告模式啊都要做一些改变以配合你们的建议呢？ 我自己这样看呢，始终个服务是由机构提供呢，所以机构呢是一定是一个主体的那个就是监管啊那个责任。我自己也都知道呢，不是因为今次事件的，其实好多香港好多嘅非政府機構，根本上佢哋都有一個好好嘅管治架構啊，有曬佢嘅制度啊咁樣。咁我估就住今次即係啲院舍嗰度嘅問題出咗事，所以點解係社會處係明確咁樣寫清楚出嚟？咁某一程度上有啲嘢我都覺得好嘅，例如話即係我覺得可唔可以真喺個制度上直情係明確咁有一個。即係建立一個叫守護兒童嘅政策咧，守護兒童嘅政策啊，甚至喺個機構裏邊着重多啲建立一個關愛細路仔嘅文化，咁呢啲絕對係好事嚟。 係，好啦，係歐陽，唔好意思啊，時間所限咧，可能暫時同你傾到呢度啦，多謝曬。 好，冇超过任期限制可以恢复职务。政府发言人话：巴育尊重法庭裁决，并感谢给予鼓励嘅人。几个团体早前话，如果巴育胜诉，将会发动示威。喺法庭裁决之后，曼谷当局保持警惕。巴育2014年透过政变上台，反对派上个月入禀法院，话巴育嘅8年总理任期已经喺上个月届满。法院受理案件，在处理任期诉讼时暂停巴育的职务。法院今日以大比数裁定，巴育的任期由2017年新宪法颁布后开始计算。天气概况：广阔低压槽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下昼嘅雷雨为本港多处地区带嚟超过30毫米雨量。此外，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在下午4点，台风洛克集结大阪的东南偏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2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一和星期二渐转天晴，下周中后期东风增强，日嘅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 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新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大学港铁站的快线有交通意外，现在车龙排到近科学园。就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大学港铁站快线有意外，龙尾近科学园。而在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较早前近荃湾公园快线的意外仲是处理紧，车龙排到有线电视大楼。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荃湾公园的快线有意外，龙尾有线电视大楼。至于较早前在公主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亚街老街快线的意外就已经清一场，车龙大消散。而家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而在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之前近住 Megabox 的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的快线因为有意外，现在快线仍然都是受阻的，龙尾就去到近税务大楼。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现在车龙都是排到近税务大楼。而告士打道西行过海，车龙就排到屈臣道东区走廊近屈臣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有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浙江街。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近气性封闭措施。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东隧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近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星河名居，大佬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化仓，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亦都是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化仓的。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去红棉路的支流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湾仔交汇处。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的交通繁忙，车龙分别排到牛头角下村和龙翔道近星河名居。而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处康宁道一段都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九龙湾港铁站。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的车龙一路排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窝打老道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一段慢车，车龙排到龙翔道观景台。柯士甸道近住弥敦道交界咧，来回方向嘅交通都系挤塞，而家去红磡方向嘅车龙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而在尖沙咀的广东道和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的交通现在都是非常繁忙，车龙分别都排到近佐敦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一段的车龙就排到帝国中心。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的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北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留意包装上的低盐低糖无盐无糖标签，咁就可以食得精明又健康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林雪莹生到四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寻找四岁男童的生父，男童的生母是林雪莹。俏欢生到七岁儿子的福利事宜，陈浩文生到四岁女儿的福利事宜。又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林秀生到十个月大女儿的福利事宜，陈奕如生到十个月大女儿的福利事宜，陈永浩生到两个月大儿子的福利事宜，张俊宇生到十七岁女儿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 2892-5325。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海林，秋天是丰收的日子，一直是我最喜爱的季节，有彩色的树叶，有香喷喷的炒栗子，是自我沉寂 充电的好时机。天气开始干燥了，大家记住喝多些水。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嗱，李立峰喺七点钟新闻之前咧，我哋就喺度倾紧啦，系政府系公布咗咧，系关于儿童住宿照顾及相关服务检讨委员会嘅第一阶段报告嘅。咁特别亦都有一啲嘅章节咧，系关于机构自己嘅内部监管吓，同埋管治点样提升啦。咁亦都系讨论到咧，系社会福利处如何配合嘅问题嘅。咁啊，电话旁边咧，我哋继续请翻咧，就系呢个委员会嘅成员啊，欧阳伟康啊，欧阳伟康你好。 你好， 系唔好意思，首先时间不足，咁我哋继续讲埋啦，即系社署嗰方面点样配合呢？ 好啊，好啊，其实咧，我觉得机构嗰个监管系第一线嘅，咁同埋佢机构嘅监管咧，我觉得除咗睇下个服务有冇偏离或者系一啲唔恰当嘅行为之外咧，更加紧要就系睇下究竟佢哋个服务里边帮唔帮到啲小朋友，啲小朋友有冇进步啊等等，即系嗰个咁嘅所谓我叫做监管嗰个咧，系更加全面咁去睇。咁而社會處個咧，佢作為一個提供即係資源俾呢啲機構咧，當然佢有監管責任啦。咁佢就亦都正話個報告有講咧，就每年最少去六次突擊。咁佢真係睇一睇究竟有冇一啲唔恰當嘅處理啊、行為啊、細路仔嗰個情況啊、健康個狀況係點啊、有冇啲懷疑一啲虐兒啊等等嘅個案。咁佢哋個監管咧。是亦都是有需要的。咁、但係呢始終佢都係一年嚟六次啫，當佢突擊都好啦。咁、所以我覺得個最重要個站喺返個機構嗰度，亦都係應該信任呢啲機構可以做得到。咁作為機構當然要好地檢討下究竟而家自己個機制裏面有冇啲更加可以強化嘅地方呢咁樣。 嗯，好，欧阳伟康同你倾到呢度啊，多谢晒你吓。欧阳伟康咧系呢个嘅儿童住宿照顾及相关服务检讨委员会嘅成员嚟嘅。不过李立峰，其实我哋头先都倾到一点啦，喺提嗰个人手比例嘅时候咧，其实点样去吸引到相关嘅人员啊加入呢一个行业咧，都相当之关键嘅。因为譬如以个报告入边啦，佢系讲紧你点样去监管咧，其中一个可能可以机构去留意嘅情况。就是员工的流失率，如果员工的流失率偏高呢，就说会联同社署津贴组进行调查的。但是即员工的流失偏高呢，都可能有很多的理由或者是原因的，都要包括了就是去跟外面的市场去到竞逐。所以怎样去吸引人入行，怎样留住人呢，这个可能是一个挑战来的。 是啊，那当然刚才即是都讲了说啊，可能是即薪酬待遇啊，可能是专业发展，那些都合理的。但是好像刚才先即系啱你讲啦，即系其实你始终一个行业，咁其实佢最主要嘅可能嘅员工嘅来源系边一种嘅人才咧？咁但系嗰一种嘅人才，其实喺成个社会上面，其实佢又可以选择嘅，仲有其他乜嘢工种咧？即系譬如一啲即系幼儿工作嘅人，咁如果佢系有可以教幼稚园嘅，佢系宁愿去幼稚园教书，定系去做呢一种嘅即系幼儿工作员咧？咁系啦，咁呢啲都系即系其实有。有个更加大的环境在影响紧。 好，嗱，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我哋又同大家咧倾倾有关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咧嘅一啲嘅新安排。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嘅子女喺2020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喺2023-24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喺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你亦可以在网上递交申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年纪大，机器坏，老年黄斑病变就是机器坏所造成的视力问题。据估计，老年黄斑病变影响全球超过1.9亿人，当中10分1的患者更会永久失明。 不过根据英国广播公司以及卫报的报道，欧洲正帮紧一个仿生眼部晶片做临床测试，如果成功的话，有望帮助因为黄斑病变而失明的人重获光明。报道说，一位88岁的女士成为英国第一个接受晶片植入手术的患者。医生在她左眼视网膜中央的位置植入一个2毫米阔的晶片，日后她只需要佩戴一副特制眼镜，眼镜上面的摄录镜头就会连接佩戴于腰带上面的小型电脑，用人工智能分析女士到底想看前面哪一件的物件，然后镜头就会自动调校聚焦，产生仿真的视像。通过上述一轮的复杂电脑运算过程，由此产生的影像会以红外线方式传送到她眼内的晶片，再转换成为电子信号，透过视觉神经传送到脑部。由于装置要等植入手术之后四至六个星期才会打开，所以暂时都未知道成不成功。研究员就说，等装置打开了之后，这位女士将会见到一些信号，但是在实际的运用上还要透过复康训练，学习怎样用这套装置所提供的人造视力。不过报道中之后提及到，这套装置适用于治疗肝性黄斑病变并出现地图状萎缩的病人，但是病情较为严重的湿性黄斑病变患者呢就没有提及过了，不知道会不会受惠到呢？蓝地球悠然赞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3周年，港台电视31及32特备精彩节目共同欢庆，一线国剧三线齐发，出出扣人心弦，专题及纪实节目深入了解国家发展，加强爱国情怀，特备基本法及宪法节目，认识两者的内容与重要性，同贺国庆，港台电视31及3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来到晚上的7:18，现在温度是摄氏26度，相对湿度94%的，而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会是延续到今晚的9点钟的。李立峰在今天的下午政府方面就举行了一个记者会，主要就是宣布在下一个周期，即是10月6日到19日、有一些社交距离措施的放宽的。最主要就是影响到食肆了，因为呢是受住 599F 所规管的餐饮处所表列处所，它每台的上限就由8人增加到去12人的。另外呢餐饮处所的宴会人数也都是由120人放宽到去240人，而酒吧酒馆每台的人数上限就由4人放宽到6人。 是啊，那就叫做有几个位置放宽了，但是当然即係我諗好多香港市民，一方面其實咁樣嘅放寬，我相信絕大部分市民都歡迎嘅。咁但係亦都會可能有一啲嘅聲音，可能從業界啊或者從餐飲業界就係、是、其實夠唔夠咧？即係咁，我諗總係會有唔同嘅考慮啦。即係可能比較謹慎啲嘅，從個疫情角度嚟講啊，係咪應該即係其實唔好話即係一下子放寬得太犀利啦？咁但係可能對一啲餐飲業界嚟講，可能就會覺得啊，其實你淨係放寬呢幾樣嘢，會唔會其實個幫助真係可以有幾大咧？咁可能都有唔同嘅意見啦。 電話號碼18723111啦，每台嘅人數上限咧由8人放寬到去12人咧，大家又會唔會覺得即係對個措施啊係歡迎咗咧？起碼如果有一啲嘅大家族啊嚇嚟緊咧會去即係茶樓食飯嘅時候都唔使分兩台啊嘛，18723111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傾嘅。電話旁邊咧，我哋又請嚟香港餐飲聯業協會嘅會長黃家和嘅，黃家和你好， 你好。 你好， 系你好， 燕婷、纪立峰，你好， 你好。不如先讲讲啦，就系、是、个每台人数上限咧，由8人增加到去12人，同埋咧宴会就由120人放宽到去240人，对于业界嘅经营环境会有几大影响啊？ 呢、這个我哋首先咧就欢迎政府放宽呢个措施嘅，咁我哋一直以嚟咧都 渴望咧喺嗰個人數上限嗰度咧，台數同埋宴會嘅人數係放寬。咁而家政府咧，亦都因應我哋嘅強烈嘅要求咧，亦都係作出一啲回應。咁喺呢一方面咧，我哋歡迎喺10月6日之後咧，就可以即係放寬呢個做法啦。咁呢個對餐飲業嚟講咧，特別係對酒樓嘅行業啦，同埋做一啲飲宴服務嘅行業咧，係特別係會受惠嘅。咁過往嚟講咧，大家都知道啦，如果係做一啲飲宴而將嗰個人數上限到120人咧，咁一台坐得8个人嘅話，咁其實對個生意上咧個影響係都幾大嘅。咁只可以做翻過往嘅大概20-30%嘅生意，咁但係而家咧係可以放寬到上限240人咧，咁自不然喺嗰個生意上咧就可以增加咯。咁特別係未來咧，因為喺即係10月到打後到年尾，因為有聖誕啦，有其他嘅節日啊，咁所以亦都係對一啲飲宴嘅服務咧，特別係婚宴嗰方面啦，社團嘅活動啦，同埋公司嘅一啲飲宴咧，係相當重要嘅。咁如果係可以做多啲生意，自不然咧就可以令到餐飲業嗰個生意係復甦咯。 喺你哋嘅即係譬如業界嘅聲音嚟講，即係會唔會整體上覺得而家嗰個逐步放寬嘅速度，即係個程度係你哋會覺得係都叫做恰當啦，抑或其實你哋會即係有冇一啲嘅即係期望係去希望去再加快啲啊，抑或點樣樣？ 嗱，今次政府放寬呢個措施咧，咁其實我哋當然咧係希望可以其他嘅一啲限制嘅措施咧都可以放寬嘅，譬如夜晚營業嘅時間咧，因為而家咧係去到12点啊，咁如果係可以無限制嘅話咧，咁做一啲夜市嘅食肆咧就可以相對嚟講咧就更加受惠嘅。咁同埋政府今次呢亦都冇提及到 1.5 米距離呢一個措施嘅限制放寬。咁但係我相信呢，因為首先呢我哋歡迎政府先將個人數嘅上限呢係增加咗。咁呢個已經係對我哋嚟講呢係幫助唔少㗎啦。咁我哋亦都係希望下一步咧就可以由0+3咧可以去到0+0啦。咁呢個措施咧亦都係會帶嚟，譬如話多啲遊客嚟香港嘅話咧，咁就可以直接係即係進入啲食肆係可以飲宴或者幫襯我哋。咁喺呢一方面咧，亦都係可以抵消咗即係未來咧，我哋係預期有唔少嘅市民咧係外遊嘅，咁如果外遊嘅話，咁其實可能咧就會直接咧影響本地嘅餐飲嘅生意啦。咁而如果係可以去到0+0嘅話，咁自不然係可以幫到啦。咁當然咧，其他嘅一啲措施咧，咁我哋都會盡力去配合政府嘅一啲指引嘅。咁而家安心出行嘅措施啊，同埋红黄码之类呢啲咁样，咁我哋都会照做咯。 其实睇翻咧，即系今日所宣布放宽嘅措施咧，就同你哋之前啊有5个餐饮商会咧向行政长官李家超发出嘅联署信啦，所提出嘅要求啦，6点嘅建议啦，都仍然有啲距离嘅。譬如你头先亦都讲过啦，就系台同台之间咧相隔1.5米嘅距离啦，同埋咧就系营业时间嘅限制啦。其实今次嗰个放宽咧，主要受惠嘅系咪都应该系一啲即系中式嘅酒樓或者係營辦宴會嘅人士，但係對於其他嘅，譬如可能一啲嘅餐廳啊，甚至係酒吧、酒館啊，個幫助未必咁大咧，會唔會咧？ 嗱，酒吧咧其實都某程度上放寬嘅，咁而家都可以坐6个人啦，咁由4增加到6个人啦，咁呢個已經係有一啲幫助㗎啦。 咁至於一啲其他嘅額外嘅要求或者一啲措施咧，咁我相信，因為政府亦都唔可能喺而家目前確診嘅情況咧，仍然係有好幾千宗每一日啊。咁如果突然間將所有嘅措施放寬嘅話咧，這個對特首李家超所講嘅穩扎穩打嘅一個措施嚟講咧，咁可能未去到呢一個地步嘅。咁但係我哋相信咧未來，因為嚟緊咧就特首咧有施政報告，咁而施政報告嘅話之前或者之後咧，其實我哋亦都睇到有唔少嘅一啲嘅海外嚟香港嘅人士嘅一啲活動啦，譬如話十一月嘅金融論壇啦、Rugby Seven 啦、呢啲欖球賽啊之類咁樣。咁如果我哋嘅一啲正常嘅社交活動唔進一步放寬嘅話咧，咁其實亦都係會窒礙一啲外來嘅旅客嘅。咁如果睇翻香港咧，以往我哋靠海外或者內地嘅遊客幫襯餐飲業嘅話，咁其實我哋整體嚟講有8%嘅生意咧係屬於一啲遊客嘅生意嘅。咁呢個咧係講緊每年咧，如果正常情況下咧係有成100亿嘅生意。咁如果可以放寬翻呢個市場出嚟嘅話咧，咁自不然我哋亦都係可以做多啲生意咯。咁呢個我哋係期望嘅 另外一樣嘢就係黃家和今日開始咧，疫苗通行證嘅適用年齡咧就下降到去5岁啦。咁其實據你嘅今日嘅觀察咧，業界啊喺執行相關規定嘅時候，佢哋個適應係點樣咧？嚇，即係大家知唔知道啊？今日開始5岁到11岁嘅小朋友都需要出示嘅疫苗通行證先至可以入到去，同埋你哋嘅觀察有冇啲乜嘢嘅譬如生意啊其他方面嘅影響咧？ 整體嚟講咧，都算暢順嘅，係有個別嘅情況之下咧，有一啲市民佢未必話真係好清楚呢個措施係已經實行啦。咁而喺嗰、那個即係甚至一啲陪同人士嗰方面咧，咁可能係有些微嘅一啲即係影響或者唔係好方便咁樣。咁但係整體嚟講嘅話咧，因為由最初推行安心出行，而經過咗咁多次嘅修訂啊，由疫苗通行證啊、紅黃碼之類啊咁樣，咁前線嘅員工咧其實都好清晰嗰、那個程序同埋要做嘅工序嚟嘅，咁、而啲市民咧咁亦都即係相當配合嘅，講老實。咁好多市民其實係主動咁樣自動就已經即係進入個場所嘅時候咧、已經提交一啲資料嘅。 即係所以喺你哋眼中睇起上嚟就今日似乎個問題唔大啦。嗱，唔好意思啊，大概剩翻唔夠一分鐘，好快地想問去到年底而家咧依然有5岁或以上嘅疫苗通行證嘅規定，同埋咧係12人嘅宴會依個要求咧，依然係要做快測嘅。呢、這個又會唔會對於你哋嘅生意造成影響咧？ 我睇唔到有一個負面嘅影響，因為24小時快測咧已經實行咗一段比較，即係雖然唔係好長嘅時間，咁但係咧過往呢個宴會有120人嘅話咧，咁所有嘅賓客咧其實事前咧已經係接到通知咧係要做呢個快測嘅，咁如果佢冇做快測嘅話咧，其實酒店又好或者一啲酒樓都好啦，都可以提供嗰個快測碼， 所以 喺呢一方面咧，其實已經解決個問題咯。 好多謝曬你，黃家和，電話號碼1723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 政府公布下星期四起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包括食肆每台上限增至12人，宴会人数上限增至240人，13人或以上出席宴会前要做快测，所有表列处所包括健身中心、美容院等，每组活动人数上限亦增至12人。邮轮公海邮熔断机制取消，市民普遍欢迎食肆每台人数上限放宽至12人。稻苗飲食专业学会主席徐文伟期望生意可以有1-2%增长，希望最终可以放宽营业时间等限制。有酒楼负责人话，预计营业额会提高至少15%，会推出不同优惠，吸引更多市民外出用膳。医管局因应疫情发展，今日起调整公立医院非急症病房同部门的探访安排，有病人家属表示欢迎，可以增加同病人见面机会。九龙医院护理总经理许秀兰话：首日调整探访安排的流程顺畅，今日有超过400名病人的家属到医院探访，在两个探访时段之间会安排清洁，减少病人感染机会，保障病人家属同员工。行政长官李家超同政府高层官员听日会在湾仔出席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3周年。附近多条道路封闭，下午起有大批警员在附近巡逻和布防。在港铁会展站，大批反恐特勤队警员在站内巡逻和戒备，而在会展对开的行人天桥亦不时有军装警员巡逻，在已封闭的道路就停泊了多架警车戒备。升旗仪式听朝早8点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当局说考虑到近日的公共卫生风险，升旗仪式不设立公众观礼区。升旗仪式结束后，特区政府会在会展举行国庆酒会，行政长官将会为酒会主礼。香港保护儿童会辖下同乐居涉嫌虐儿事件，共有34名职员被控虐儿罪，先后已有5人认罪，其中25岁职员承认8项虐儿罪，今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被判监4个月19个星期。25岁被告承认2021年11月29日至30日期间袭击、虐待或忽略4名1岁男童以及4名身份不详的儿童。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天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一和星期二渐转天晴，下周中后期东风增强。日的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告示打道东行去北角方向近湾仔运动场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另外，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大学港铁站快线嘅意外都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至于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荃湾公园快线嘅意外，亦都系已经清咗场，龙尾去到有线电视大楼。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仍然是车多挤塞，还是需要间歇性封闭的。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 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警察总部。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在九龙方面，龙翔道荃湾方向近平石村的车龙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龙尾就过了圣贤中学。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基堤道挤塞，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柯士甸道近弥敦道交界来回方向挤塞，去红磡方向的龙尾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挤塞，龙尾去到帝国中心。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这一段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的时候谨记不要骚扰司机，做一个精明的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这排呢，其实油价就利好利淡因素呢都是并存，一时就担心需求，一时又担心供应。 油呢就会好受地缘政治因素影响嘅。短期呢博炒拎出，你买到靓位嘅咁咪赚20-30格走运咯。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30至11:00。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 投资新世代。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朝鲜问题一触即发，又会掀起点样嘅外交风波呢？ 如果我哋就咁止步于三八线，会弊大于利。 但系再打落去，我哋嘅困难实在太大啦。 国剧周末影院，唐国强、孙维民主演《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00，港台电视31。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嗱，李立峰喺晏晝咧，政府所舉行嘅記者會入邊咧，其實我都留意到啊，醫務衛生局嘅副局長李夏欣啦，同埋衛生防護中心嘅總監咧徐樂堅咧，佢哋其實都幾次俾人問到咧有兩個問題嘅，其中第一個咧就係講緊啲食肆嘅營業時間啊，因為而家咧就只係放寬咗咧每台嘅人數上限啦，同埋宴會嘅人數上限啦，但係對於佢哋嘅營業時間限制咧就並冇。放宽到嘅，而第二个咧都有几次问到嘅问题咧，就系安心出行啊，喺而家呢个阶段咧，佢嗰个嘅追踪功能啦，同埋其实系咪仲必要咧去维持你进入去一啲嘅处所咧，就需要去扫安心出行啦。咁我留意到就系两位嘅官员咧嘅答法，其实都系话要同即系其他嘅一啲嘅措施咧去整体考虑啦，同埋都要睇翻咧疫情嘅情况啦，因为当然而家系。进入一个即系平稳嘅期阶段嘅，因为我哋都睇过啲数据，咁但系都要咧系整体地去睇翻其他措施啦吓。 咁我谂从即系公共卫生政策角度嚟讲，整体地去睇呢、這个，当然作为一个笼统嘅答案，咁其实好合理嘅。咁但系我相信即系好多市民或者头先吓餐饮业嘅朋友，咁可能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就系其实你既然放宽得人数，咁其实时间系咪一个咁大嘅问题咧？好多时你已经食肆可能已经放宽。 到半夜啊等等，咁你再放寬埋嗰個時間，咁其實譬如即係一般嘅，即係你譬如常識去諗，常識地去諗就係、是、哦，咁你放寬到即係甚至通宵都得，咁其實你半夜都唔會真係好多人啫，絕大部分地方咁。咁點解即係既然你人數都放寬得啦，咁其實點解唔放寬埋時間咧？咁我諗亦都即係可能會有市民會有咁嘅諗法啦。咁安心出行就涉及另一個問題嘅，咁因為安心出行一日開始推動嗰樣嘢嘅時候，其實就係啦，佢真係一個成套即係防疫政策嘅配套嚟噶嘛，即係佢唔係自己獨立噶嘛。咁如果你話而家香港可能係即係叫做我哋叫做逐步邁向復常啦咁樣，咁其實安心出行作為一個政策，其實佢作為一個配套，其實係咪仲係需要咧？咁我諗亦都會有市民有呢個疑問。 嗱，電話號碼18723一啦，而家嘅食肆咧依然係只能夠營業到去即係凌晨嘅啫。咁啊，凌晨去到五點期間咧，其實佢哋就唔可以營業嘅。咁啊，大家點睇咧？可以打嚟18723一同我哋傾傾啊。電話旁邊咧有位聽眾石先生喺度，石生你好， 係你好啊， 你好， 你好， 李生同埋陳以婷， 你好。 嗱，實際上咧依、這個放寬咧已經嚟得太遲啦。香港嘅經濟咧已經係跌得好緊要。實際上政府咧公布嘅時間，佢有冇聽出邊嘅聲音嘅咧？全部人咧都好似你哋講，時間限制同埋嗰個安心出行。最奇怪是这样的，八个人呢你要快速测试，四个人就不用。我的台呢就啱跟八个人的台在隔离。那为什么四个人又不用呢？这样东西真的是很莫名其妙的。那他嗱样东西尤其尾巴的。而家出面外国呢，又讲返外国啦，人家全部都已经没有限制取消晒的了。我哋应该要尽快恢复返零啊，陈燕平。我哋如果唔係嘅話呢，如果佢係零加三嘅話呢，嗰啲人係出曬去外面去旅遊啊，用消費券去旅遊啊，唔會喺香港度消費啊。 嗯、好多謝曬阿石先生嘅睇法嘅。咁當然啦，的而且確其實李立峰即係喺一啲嘅地區咧，佢哋都逐步係撤銷咗好多嘅防疫限制啦。咁但係當然即係每個地方咧都有佢獨特嘅一個背景嘅，同埋對於疫情咧都有不同嘅考量嘅。咁亦都要考慮好多唔同嘅因素啦。但係似乎咧喺香港嚟講咧，自從上個禮拜係宣布採取呢個零加三措施咧，其實就算係譬如旅遊業界或者好多業界咧，佢哋都覺得暫時嚟講未必會為香港帶嚟好多嘅旅客咯，主要咧都要係即係可能係反港嘅香港人居多咯。 係啊，咁其實亦都不過亦都咁講啦，即係既然香港過去一段時間入邊即係有一啲比較嚴謹嘅即係防疫措施嘅時候，咁其實而家好多醫學專家都會出嚟講，就係其實都一步一步嘅。咁其實你睇到好多醫學專家出嚟講都係話，哦呢一步就譬如嚟緊兩個禮拜放寬足咁，咁如果情況仍然平穩咧，就自然會再有下一步。咁我諗好多時而家大家都係即係可能有唔同意見嘅，就好似頭先偉先生講，其實都係一個速度問題啦。即係有啲市民覺得哇太遲啦，太慢啦咁樣樣咁嚇，但係可能仍然會有啲醫學專家覺得都真係要逐步嚟嘅，睇下數據先啦咁嘅。 嗱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又同大家講一講另外嘅一啲嘅議題，就係關於外賣速遞員啦。種族咧會唔會係引致到外賣速遞員有唔同嘅對待咧？電話號碼18723一啦，大家都可以打電話嚟咧講一講你嘅一啲嘅意見同睇法嘅。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越南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Vietnamese. 政府đang cung cấp vaccine COVID-19 miễn phí cho tất cả những người đủ điều kiện. Vaccine có thể được cung cấp tại các phòng khám được chỉ định, bệnh viện, trạm tiêm chủng lưu động hoặc các trung tâm tiêm chủng cộng đồng hay còn gọi là CVC. Những người muốn nhận vaccine nên đặt lịch hẹn càng sớm càng tốt.Vé trong ngày sẽ được phân phối tại các CVC được chọn cho một số người đủ điều kiện. Chính phủ và các ủy ban chuyên gia sẽ tiếp tục giám sát tính an toàn của vaccine COVID-19. Vaccine cho phép cơ thể bạn chống lại căn bệnh này tốt hơn. Trước mối đe dọa do các chủng virus đột biến gây ra, bạn nên tiêm liều thứ nhất và thứ hai càng sớm càng tốt và nên tiêm liều thứ ba để tăng cường khả năng bảo vệ cho hệ miễn dịch. Điều này rất quan trọng để khôi phục lại lối sống bình thường. Truy cập trang web chuyên đề để biết thêm thông tin www.covidvaccine.gov.hk 香港电台第一台 73周年的国庆呢 对我哋呢一辈嚟讲系有好重要嘅一种感觉喺里边。 50年后之坐看云起， 睇住个国家从穷困成为咧世界最先进、最有新建设嘅国家。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晏昼2点， 50年后主持叶国华。 旅游乐园 Chris 梁彦忠， 加勒比海地区热辣辣之旅上集。 今个星期主持 Chris 继续同大家分享2022年新鲜热辣导游的目的地。今个星期他为大家分享加勒比海地区，例如牙买加等等的所见所闻， 一定有很多有趣故事啦。 咁大家一定要捧场啦！ 星期六下昼4至6， 香港电台第一台 Chris 梁彦忠、 刘莲、 欧海星，星期六公众假期 继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李立峰喺個疫情期間咧，其實唔少人咧都多咗叫外賣嘅。咁啊，外賣速遞公司嘅。嘅生意咧係更加係增加咗添，咁我諗大家都有留意到啊，有唔少外賣嘅速遞員咧，佢哋可能係非華裔嘅人士嚟嘅，咁 一啲少數族裔啦， 係啦嚇，咁但係佢哋啊同即係其他華裔嘅人員，會唔會喺個工作上有一啲唔同嘅對待咧，遭受到似乎今日咧有一個調查，就係由嶺南大學啦，同埋係天主教香港教區嘅教區勞工牧民中心嘅調查。就似乎真係發覺到係真係非華裔嘅外賣速遞員遭受到一啲不公平嘅對待喎。 係啊，咁我諗即係個發現就涉及到一啲嘅少數族裔啦，可能尤其係南亞裔啦，咁可能係即係有一啲，即係可能香港社會始終有部分人係對一啲嘅少數族裔有一啲我哋叫所謂黑品印象啦，即係可能即係唔知點解會有種偏見，覺得佢可能係唔係好乾淨啊，或者係啲個人衞生唔係咁好啊，咁變咗令到喺呢啲咁嘅黑品印象之下，令到有時呢啲嘅外賣員少數族裔外賣员啦，去到真系送货嘅时候咧，即系可能会遭受一啲好不礼貌嘅对待都唔定啦。咁呢个就系即系研究入边即系表达出嚟嘅一啲嘅即系叫做研究发现啦。 咁啊呢个咧亦都系我谂都牵涉到全香港一个整体对于不同族裔人士咧嘅一个处理嘅，同埋亦都系可能涉及到咧种族歧视嘅问题嘅。不如咁啊，电话旁边咧，我哋就即刻请嚟啊，系负责做今次调查嘅学者，就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的副教授梁玉明啊，梁玉明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燕平你好 ，Francis， 系，喂，不如同我哋讲讲咧，你哋嗰个调查嘅大概嘅内容先，好唔好啊？ 好啊，我哋其实呢、這个调查都系发现，其实当然啦，就系好多我哋嗰、那个研究就系、是最主要系着重系非华裔嘅一啲外卖车手，佢哋嗰个工作满意度啦，同埋佢哋所面对一啲嘅问题啦。咁其實我哋做咗係一啲係即係一個兩性嘅調查啦，咁同埋係加上一啲即係質性嘅一啲研究啦。其實就係我哋訪問咗有37位嘅被訪者啦。咁其實都中間都包括喺啲華裔嘅嚇。咁因為我哋都想係有一個有一個比較，但係始終嗰、那個即係嗰、那個集中點都係非華裔嘅員工所面對嘅一啲嘅待遇啦。咁其實我哋嗰、那個即係調查同埋嗰個質性研究都係都發現咧係除咗即係一啲非華裔嘅員工所面對嘅一啲都係一啲一般華裔嘅員工所面對嘅問題啦，包括就係話即係嗰個平台嗰、那個即係去不斷改變嘅一個即係平台嘅制度啦，又或者係一個假自雇嘅現象，其實喺非華裔嘅員工都有啦。但係其實在呢啲問題之上咧，其實一啲非華裔嘅員工係特別係遭受到一啲即係無理嘅同埋一啲無理嘅謾罵啦，或者係一啲嘅無禮嘅對待啦。 係而係成為咗佢哋一個主要嘅喺你工作裏面嘅一啲即係困擾同埋焦慮嘅。咁係嗰個即係嗰個差別都比較明顯嘅。咁另外呢就係話佢哋另外一啲就係關於嗰、那個即係語言嗰個障礙問題啦，佢哋亦都係覺得一個比較係多重嘅一個即係嘅問題存在啦。咁其實即使呢就係其他嘅一啲問題，可能非華裔員工都會係面對，譬如話一啲可能係面對嘅即係意外啦，又或者係一啲交通嘅一啲嘅問題呢，其實為非華裔員工嚟講咧，似乎係比較喺華裔員工係更加成為佢哋一啲困擾嘅地方嚟嘅。咁係啦，咁因為我哋都即係有一啲嘅質性嘅訪問咧，都去即係揾下嗰、那個即係揾翻嗰啲個中嘅原因啦。咁亦都發現咧，其實雖然非華裔員工其實都係較一般嘅華裔員工都係受到即係食物外賣呢啲平台嘅勞工咧嗰、那個即係嗰、那個自由度所吸引啦，又或者個門檻比較低嘅原因啦。咁但係其實有啲都好主動去表達咧，就係、是、話其實係因為佢哋好多都揾唔到工，冇其他嘅工作選擇。致使到當然就係咧食物外賣呢、這、一個送遞嘅工作咧，變成咗佢一啲即係比較係冇選擇之中嘅一啲選擇咯。咁、而有啲係其實佢哋喺疫情中間都係失業，都有啲係達到成年，有啲甚至係一啲大學嘅大學畢業生添。咁、所以就即係、其實都反映咗喺一個即係經濟問題上面，或者係一個經濟低迷嘅情況上面咧，一啲非華裔嘅人士或者年輕人係更加難係揾到工作啦。咁亦都佢哋某啲都發現，即係覺得咧就係話，即使佢哋有個大學畢業嘅學位啦，一啲專業嘅一啲嘅課程嘅畢業生咧，都揾唔到工作，又或者係佢哋都好主動地去表達咧，就話其實佢哋都覺得喺佢哋嘅行業裏面咧，都存在一啲歧視嘅問題。咁係啦，咁 呢個就係大概嗰個情況啦。但係咧，我都留意到咧，嗱，你哋呢個調查就分咗兩部分啦。一個部分咧就係收集到106份包括同華裔以及非華裔外賣送遞員嘅問卷嘅，然之後就同37位咧少數族裔嘅人士做一個深度訪談啦，就得出你哋个结果啦。但系你哋嘅结果发觉嗰个嘅，譬如去外卖速递员佢嘅歧视问题咧，就唔单止存在于佢同顾客或者系从屋苑之间。譬如你哋有举个例子，就话有啲人唔愿意同佢哋搭同一部 lift 啦，又或者话佢哋即系病毒啊污糟。但系更加存在于咧，就系佢同嗰间餐厅啊。因为实际即系佢同嗰间餐厅就系存在一个即系、喂，我系外卖速递员，我就去攞餐嘅啫。咁但系似乎啲餐厅嘅人士咧，对佢哋嘅态度咧都系比较差嘅。我想请问声，喺你哋成个调查当中咧，其实有冇去进一步分辨到底佢哋所遭遇到嘅歧视问题系喺边一个层面？譬如系喺佢同餐厅接触嘅层面，同嗰、那个送叫外卖嗰个顾客嘅层面，定系同屋苑嘅层面？有冇话边一范嘅歧视问题会比较特别严重啲咧？ 我咁睇啲數字，其實就係、是、應該係喺餐飲嗰部分啦，即係譬如話係一啲食肆啦，咁、我個調查就未話有太仔細就話即係特別係邊啲食肆啦，呢、這個可能要再更加深度嘅一啲調查啦。喺數字顯示咧，就係佢哋喺一啲餐飲界嘅或者係啦嘅或者酒店嚇嘅食肆咧，所遭受到嘅一啲無禮對待係比較多嘅。相較於就話由顧客嗰邊咧，因為可能大家都知啦，其實疫情期間好多嘅即係顧客都可能寧願係不如你擺門口算啦咁樣嚇。咁即係其實佢哋其實始終係未見到嗰啲呢啲顧客嘅咁樣嚇。咁但係咧就其實咧呢、這個都反映咗食物外賣送遞呢個行業係佢個特別之處，就係話其實食物外賣咧，相較於其他嘅送遞都好咧，其實係因為關乎係送遞食物啦。再而至咧，就係話其實食物嘅外賣送遞都令到佢哋喺尤其疫情期間喺呢啲公共嘅空間裏面咧，好多時候出現啊。 吓咁亦都至到咧，就係話有陣時，譬如話有啲嘅被訪者都話係好無理，有啲人係即係見到佢哋就會會用即係一啲謾罵啦嚇，係唔好關事嘅，或者叫佢翻歸啦，翻屋企啦咁樣樣嚇，又或者係喺食肆啦，有啲食肆可能好啲嘅，但係咧亦都有啲係遭遇到就譬如話見到佢就。你等下啦咁樣樣，或者係比較粗暴地啊，你行廚房自己問啦，又或者係諸如此類啦，咁我唔係話華裔嘅員工冇受到一啲即係粗魯嘅對待，但係個重點就係話其實好多啲被訪者係將呢啲嘅比較惡劣嘅態度咧，係去扣連於佢哋日常所遇到嘅喺其他嘅啲情景上面嘅一啲即係所謂歧視性嘅一啲言語咯，咁至至到係將令到佢哋扣連就話喺佢哋即係成長之中又好，或者喺香港生活之中咧，係一般日常如果所遇到嘅一啲即係歧視嘅行為咯。 系Lisa， 你其实即系当然你都研究咗或关注咗少数族裔问题好耐啦，好多年啦。咁其实喺你个即系，不如今次你参与呢个研究，负责呢个研究出嚟呢啲结果，其实系对你嚟讲系咪其实某个程度上都可以预期咧？即系话其实系你都知道香港其实社会一向都存在住呢一啲嘅即系对某啲少数族裔嘅某啲偏见啦。会唔会有个感觉系其实真系？疫情嗰種咁嘅狀態嚇，好多即係香港人都特別即係緊張啊，特別即係可能又擔心呢樣擔心嗰樣，會唔會個疫情狀態都係加劇咗嗰、那個即係有可能加劇咗嗰個所謂歧視嘅情況咧？ 因為呢個一定嘅嚇，因為咧就當然大家都明白啦嚇，疫情令到大家都好緊張嚇，尤其是係即係好盡量可以即係避免自己可以染到啦，中咗招啦嚇。咁但係其實即係為呢啲少數族裔嘅朋友嚟講咧，依、這個就變成咗一個將一般嘅一啲生活上面或者日常歧視問題。變成咗一個勞工嘅問題啦，因為佢哋即係為咗工作，佢哋不得不係不斷係去即係承受呢啲嘅行為啦。嚇，譬如話我哋嘅訪問裏面佢哋都話我哋其實係覺得好陷入咗呢個咁嘅困境裏面啦。我又要去即係揾做呢份工賺錢，但係就要去承受呢啲嘅所面對嘅一啲即係謾罵又好啊咁樣。咁而即係其實佢哋亦都平心而論，就係喺整個即係而家經濟比較即係有低迷嘅時候，呢啲嘅非華裔人士所面對嘅勞工情況應該係仲更加難啊！因為其實相較於非華華裔嘅即係同工嚟講咧，華裔同工嗰個流動性比較多，佢哋喺個社會嗰個即係網絡比較多嘅時候咧，係比較容易到揾到其他工啦。但係非華裔嘅人士咧，就可能喺呢個經濟嘅問題底下咧，佢哋係更加係即係覺得我哋根本嗰個議價空間係仲更加低啊，因為就係咧一來就係而家疫情緩和咗啦。少咗人係需要食物外賣啦，但係經濟仍然係咧有待改善啦。咁變咗佢哋更加覺得咧，佢哋冇可能啦，係可以同到僱主可以有個議價個空間啦。至使到咧就係、是、即使而家其實咧，大家都知喺21年嗰時年尾係有個佢哋係策劃咗一個罷工嘅嚇，當時咧係令到公司咧係稍為作出一啲改善嘅，但係其實罷工之後咧嗰、那個情況其實係更加變本加厲嘅嚇，就係今日咧其實咧你講緊嘅就係話公司可以咧隨意咁樣去更改佢哋個評核嗰、那個系統啦，而係唔需要知會啲員工嘅，尤其是咧喺平台嗰、那個即係、就是、經濟上面咧係以一個演算法主導，又或者係顧客主導底下咧，喺嗰、那個公司個程式咧係冇翻嚟功能嘅，至使到咧其實非華裔員工咧。一來就話佢有陣時好難揾到個地址，二來咧就話顧客嗰啲批評咧，佢哋完全唔會知道唔明白噶。咁喺一個好顧客至上嘅一個即係個行業上邊咧，呢啲嘅評語咧就好可能已經變成咗佢哋嘅即係懲罰佢哋嘅機制，又甚或係凍結佢哋嗰個。 Lisa 好短時間好即係補充一個最後一個問題啦，就係、是、其實頭先講到當然勞工問題咁嗰啲嘅外送平台其實都有好多爭議，大家都知道嘅。 但如果只是去回個即係所謂歧視問題，那些外送公司其實他哋有冇意識到他哋的員工少數族裔的員工出到去其實有可能被歧視嘅？ 半分鐘。 佢哋我諗佢哋就算意識到，佢哋都唔會採取一個唔理嘅態度，因為咧嗰、那個即係嗰個供應啊，啊個員工供應咧可能都比較多啊。 係、 所以變咗佢哋其實亦都唔擔心咧請唔到人啦嚇，咁、令到員工嘅議價能力低咧，佢哋自然更加唔會去理會咧一啲種族敏感嘅問題啦。包括有你剛才提的翻譯啊等等啦。好，梁旭明暫時同你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曬。咁啊，今日嘅節目時間咧亦都差唔多啦，咁啊亦都唔該曬你，立峯，一陣間有8點鐘嘅新聞報導，拜拜。